岸。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日间短暂，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听晚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20至26度，吹轻微至和缓嘅偏东风。展望星期日相当温暖，星期一天气开始转凉，下周中期有几阵雨，早上清凉。而家气温系23度，相对湿度系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6,129点，跌648点，总成交金额1,681.9亿。上证综合指数报2,880点，跌11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980点，跌553点。部分活跃港股做价：腾讯控股386蚊，跌13.2；阿里巴巴200蚊，跌5.2；小米集团12.5毫落，跌3.4。中国平安86.65跌1.7，盈富基金26.45跌7毫，建设银行6.3跌1.4，汇丰控股53.15跌1.25，美团点评98.9跌4.4，友邦保险76.9跌1.25，中芯国际15.1跌9.4。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5，英镑10.041，瑞士法郎8.094，澳元5.093，加元5.799，新西兰元4.874，欧元8.6019。每百元对港元7.175，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663。日经平均指数报21,142点，跌805点。港金现价报15,200蚊，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35.78美元，卖出1,63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报告啲塞车嘅消息俾大家知道先啦。九龙区咧，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对开，头先慢线咧曾经有坏车阻路，虽然坏车走咗，不过都系有少少塞噶，龙尾去到益京中心附近。观塘绕道去旺角，近住机电工程处总部大楼对开之前，因为有坏车阻路啦，所以一带都系有少少塞车嘅。另外咧就系荃湾嘅德士古道去青衣，喺大窝口道嘅快线咧，亦都系有坏车阻路噶。龙尾去到青山公路。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入境事务大楼，西行就塞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净系收费广场较为多车啲啦。九龙区其他路面交通情况咧，提下大家啦。九龙城嘅牙前围道啊，因为有啲水管紧急维修，去九龙塘方向近住南角道对开咧。部分行车线咧需要临时封闭，咁啊经过时间小心啦。仲有咧就系贾炳达道啊，贾炳达道去联合道方向，喺九龙城广场对开嗰段咧，亦都系有啲水务工程，咁啊嗰段嘅贾炳达道咧，直头系封咗路，不能够通车，所有车辆经过都要改道行驶噶。新界方面，科学园嘅创新路有紧急维修，去九龙方向跟住能源大楼二座慢线咧有封路措施噶。安全车速报告由东区走廊柯达大厦去柴湾，同埋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最后提提揸车嘅朋友，今晚嘅日落时间系下昼嘅6:26，听朝日出时间系早上6:45。依照法例规定，喺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希望香港嘅朋友唔好放弃， 系 继续加油努力。 全香港的人士祝福他们个个身体好， 好 过了这里呢，这样香港就会好的了。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照照10:04， 梁明忠、陈淑兰、杜文慧、 林超荣、黄桂林、彪爷， 开心日报任何时候都会陪住你。 怎样洗手才对？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着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 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色：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我们会以最有诚意、最谦卑的态度接受批评，继续与市民同行。 没有人需要辞职的，你以为这样的道歉有用的吗？ 我们都希望社会安静下来，唞一唞。 香港人收获，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香港变成了一个报警天堂。 不要让这个政治的仇恨放在我警队的同事上。 我不希望道歉变成一种风土病。 为什么要用政治去凌驾民生呢？ 香港今时今日搞成这样，是因为我们的制度 无畏无惧， 无畏无惧， 严正执法， 严正执法。 提醒掌权的人，我们与恶的距离是这么接近的。 不要做一些会伤害香港的愚蠢决定。 去得太过重，民意是会逆转的。 我们会失去自代的利益。 我们真的是一条船里面来的，我们不是敌人来的。 香港人加油，香港人加油。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陈燕婷。 星期五的下午5:10，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们的电话号码是18723111。第一个小时呢，打算继续和大家跟进一下有关于预算案的一些内容。特别呢就是有关于电动车的推广。因为其实过去那几年，大家有留意到呢，政府是想大力去推动电动车的。但是呢，限于充电设施不足，所以都令到电动车咧喺香港都唔算话非常之普及。今年嘅预算案就话咧会制定全香港首份嘅电动车普及化路线图，会涵盖咧充电设施嘅配套啦、管理电动车啦、同埋维修方面嘅人力资源培训啦、同埋电动车嘅旧电池嘅处理方法等等嘅。首先大家都可能听过噶啦，就有20亿元嘅先导计划，会资助合资格嘅现有嘅私人住宅楼与停车场咧安装一啲基础嘅设施嘅目标咧，就喺今年嘅下半年推出，系喺3年之内咧，希望能够令到大约60000个嘅停车位咧受惠。咁啊，政府就希望咧，连同咧系大概喺10年之前推出啦，即系透过咧面积宽免计划啦，令到新起嘅建筑物咧喺起嘅时候都能够提供到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嘅呢一个咁样嘅嘅措施啦。咁希望咧双管齐下，几年之内咧，全香港相关停车场嘅1/4嘅车位咧，能够做到电动车充电基础设施咧系做好晒准备嘅。咁啊，另外一个啦，就系咧渡轮啊，电动渡轮嘅先导试验计划，初步咧就系计划资助每个港内航线嘅营办商咧，各自都拥有咧一架电动嘅渡轮，资助佢哋购买啦、设计新渡轮啦，同埋充电设施，亦都预期咧。在2022-23年度咧就喺维港下水噶啦。另外一个咧就系电动公共小巴先导试验计划啊，会系资助咧购置全新嘅电动公共小巴啦，同埋建造咧充电设施。目标咧系为大约系40架咧行走喺唔同路线嘅公共小巴咧进行路试。咁初步都话咧应该会系以呢个专线小巴咧为目标噶，因为佢哋有一个站头喺度，咁就所以可以喺嗰度咧安装一啲充电设施嘅。咁啊预计咧大概喺2023年咧就进行路试啦。咁啊大家即系听咗以上设施之后咧，以上嘅措施啦，觉得咧香港推动电动车普及化，条路会不会容易了呢？ 政府說要制定一個路線圖，又可以怎樣制定法呢？看一看全香港的車輛的數字。其實呢，如果我們看回全香港呢，大概一個電動的私家車呢，大概是12000多架，就這個是截到是去年10月底的措施。而截到呢去年的12月底呢，全香港呢總共各類的電動車加埋可以在路面行走呢就13000多架。計翻條數，電動小巴的數目就更加少啦。嗱，唔知大家有冇搭過咧一啲即係以前都曾經出現過嘅電動小巴？你嘅評議係點樣呢？路線圖係咪真係咁容易能夠達成咧？18721，打嚟同我哋傾下。 今日新聞追蹤。 2020年2月28號朝早9:30，一個新型肺炎患者所飼養嘅狗隻对病毒测试呈弱阳性反应，渔护署会为有关狗只做检测。食物及卫生局局长陈肇始， 他已经去了渔护署的港珠澳大桥的口岸那里那个动物居留所那里检疫是14日，期间他亦都会是继续跟他做反复地去做测试，待他那个测试的结果是呈阴性之后才是会将狗只发还的。 11:00，警方落案控告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工党副主席李卓仁和民主党前主席杨森，指他们涉嫌在去年8月31号参与非法集结。港岛总区刑事总部处理高级警司黄东光， 当日他发生的事情是违反了法例的要求，所以今天是被捕的，那个是一个未经批准的集结。 中午12:00， 36票赞成，19票81票弃权，我宣布建议获得通过。 立法会财委会通过公务员加薪拨款，涉及124亿。公务员事务局局长罗志光， 全体的公务员咧会在3月底出薪粮和追补薪金，我哋亦会尽快向资助学校和其他资助机构发放经调整的拨款。 下午2:30，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邱腾华表示，本港经济仍然未踏出衰退危险，而预计受疫情影响，今年第一季的经济难以在短期内逆转。 疫情方面来讲，我们正处于一个未及明朗的情况，而且这个疫情不是单单是香港或者是内地，而是我们见到尤其是这个礼拜以来在全球其他地方都会发生。究竟疫情的蔓延会最终点样影响呢？即系呢个会系作为一个即系区域或者全球经济对香港影响一个重要嘅因素。 4:30，今日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系钻石公主号邮轮嘅乘客。目前本港累计有94宗确诊。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我哋电话号码是18721。如果睇翻咧运输署嘅数字啦，咁啊，截到去旧年嘅即系12月底啦，咁啊，全香港咧各类车辆嘅登记总数咧大概87万多左右啦。咁但系咧，全香港嘅电动车可以喺路面行走嘅总数咧就系13000多啊。咁如果话要将电动车全面普及，啊，究竟要花几耐时间先至做到，同埋中间有啲咩嘅障碍咧？特别喺商用车上面啊，以前都唔系冇试过做一啲嘅试验嘅，咁但系往往就系限于咧各种嘅原因，譬如电池嘅续航能力啊等等咧，而成效不彰。咁大家点睇呢？18721打电话嚟同我哋倾下。电话旁边咧，我哋请嚟一间咧就系本地嘅公司，佢哋系研发电动小巴嘅，有佢哋嘅董事总经理卢次培喺度啊，卢次培你好。 系你好，主持人。 系嗱，我睇翻资料咧，你哋间公司而家研发嘅小巴咧，似乎系运能小巴嚟嘅，系咪啊？但系亦都系可以做到电动小巴嘅，系咪啊？ 冇错啦，我哋其实我哋个设计咧，一般人就叫做运能啦，实际佢系一个 叫做增程式的电动车，即是车本身是一个电动车来的，它车上是有一个发动机，但是发动机就不是用来行车的，全部是用来充电的、即是跟一般的认知的叫做混能车是有分别的。 嗯， 那个特别之处呢，就是说当有一个比较完善的充电设施呢，可以在市面上有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发动机就可以不用的了，车不需要通过任何改装，它已经是一个全电动的车，就是这样的意思。 嗯，你刚才都说了，即是它是有个发动机的， 是 你们的目标其实都是想做电动车的嘛，那为什么要装个发动机在这里呢？我刚才留意到你说要有完善的充电设施，其实这个是不是最大的障碍导致到你们有一架发电机在这里呢？ 是啊是啊，一路以来电动车的发展，特别在商用车香港这个环境，就最大 的挑战呢，就是要它需要一个很完善的充电设施，咁而且呢個充電設施咧，香港環境嚟講咧，一定要好快充到先得，因為你即係你想象到個小巴嗰個運作咧，或者其他嘅商用車運作都好咧，香港唔係有一個好大嘅嘅車場啊，或者咩令到你夜晚黑可以啲車走曬入去一齊充電啊咁樣，全部都係停喺街嘅。咁、所以你话俾佢夜晚充电，就每架车充半个钟头咧，你都系冇办法一个做到嘅嘢嚟嘅，唔系有一个。即是普通的充电没办法是一个解决方案来 的。请问你们那些不好意思真的不是那么认识，你们那些的充电器呢，其实跟私家车的充电器是分开两种还是怎样的？ 会不同，我们现在即是我们建议出来给业界用的呢，是一个比较快速的充电器。这个充电器呢，是用一个我们的电工式的充电，即是好像火车那样，它上面有个电工啦。这个电工当然是装在充电器，不是在车上。那这种充电呢，只是需要大约三至六分钟呢，就可以将车呢全部充满了的了。 咁 同傳統我哋就算叫做出面叫做私家車嘅快充咧、你都可能需要半個鐘至一個鐘頭咁啊，相差都好遠嘅。 技術上咧要點樣配合咧？即係譬如安裝嗰個位置，有啲乜嘢嘅其他相關要求係需要擺喺度嘅咧？ 當然你咁快嘅充電，佢需要好大嘅電流啦。你要嗰區咧本來嘅電力係能夠滿足到呢個要求先得。咁第二咧就係、是、當區的地方，當然即係你有一個充電器在度咧，雖然個充電器本身咧，佔嘅位置可能唔係好大，即係我哋而家咧大約好似一座個燈柱咁樣，人喺個頂嗰度就有個電工咁樣放落嚟咁樣。但係咧佢咧就係離開佢咧，仍然仲有一個充電器咧需要擺嘅，咁所以唔需要擺喺個車側邊，但係你都要揾笪地方去有咁嘅地方去容許佢啦咁樣。呢、這個係。是一啲麻煩嘅，但喺一啲我哋叫做traffic exchange 呢啲咁嘅地方咧，就比較容易啲啦，因為佢就可以通常都有多啲地方可以擺到呢啲。 所以我亦都係咪即係可以想象咧？因為政府而家根據個消息就話咧，即係佢哋希望嗰個先導嘅計劃，即係電動小巴試驗計劃咧，都係喺專線小巴嗰度做先啊嘛，因為佢哋有站頭啊嘛。但係我如果聽你頭先咁講咧，如果嗰啲站頭係喺路邊嗰啲咧，佢就未必適合可以做到呢啲嘅即係充電嘅設施，佢一定要喺一個即係交匯處啦，交通交匯處啦，即係有蓋嗰啲咧，先至可以做到啲咁嘅設施嘅啫。係咪？变咗系咪都会有啲限制，未必能够架架专线小巴或者系唔同线嘅专线小巴都可以做到呢样嘢咧？ 冇错啊，冇错，呢个系有一定嘅限制嘅。香港嘅环境嚟讲，唔系一定话佢站头或者露天唔得。其实个充电器本身设计咧就系露天设计嚟嘅。咁但系当然系喺啲交汇处就最好啦，地方大好啲啊，比较集中啲啊咁样样。你喺站头咧，通常你喺街边站头咧，其实嗰条。嗰條線咧，其實都係得一條線，就係放到好細嘅地方嘅啫。咁你一條線咧，你其他線咧就唔可以埋到去嗰個位嚟充電嘅，咁係比較即係喺街上嘅操作係比較困難嘅，佢係。 所以我由此而觀之咧，如果我哋真係要希望真係比較全面地咧喺小巴嗰度推動用電動車咧，都幾艱難嘅喎。都要有限度。其實你哋自己作為業界咧，有冇統計過香港咁多嘅專線小巴線，其實大概有幾多成係真係可以有條件做到用到呢個電動車嘅咧？ 我哋就冇做過一個係認真好小心嘅統計嚟嘅，但我哋即係環顧香港，我哋都即係走訪好多地方啊，站頭啊，或者咩成啦。我哋估計就最多大約只可以做到香港一半多啲嘅小巴線咧，係可以做到一個咁嘅做法。 嗯， 咁其他啲咧，如果用一個咁嘅快充方法咧，都在當區可能會有啲困難嘅、就可能需要第二個解決方法嘅呢啲咁樣。 嗱，我見到咧，運輸署就話咧，已經係委託生產力促進局啦，去研究本地電動小巴同埋電池規格啦，以應付咧本港嘅潮濕天氣同埋較長路程。天氣嗰個問題又點樣影響香港嘅即係商用電動車、小巴嘅電動車咧嘅發展咧？ 最主要是熱的時候，如果你說潮濕呢就不是一個大的問題的、因為全世界那些即電池呢他們對於防水、其他這樣東西都已經是、有一個既定的國際標準在這裡，安全性也都相當之高的。但是在、你想像一架、即商用車特別是小巴，它一般那些呢它一天都運作20個小時，有些甚至運作24個小時，咁不斷不停咁去運作，而你用好多快速充電，即係你譬如幾個鐘頭你就要充一次，而每一次咧都用好高嘅電流去充嘅時候咧，有可能喺香港好熱嘅天氣嗰時咧，係對於嗰個散熱嘅要求係可能有一啲有一啲挑戰嘅。咁、所以都係我相信即係政府嘅意思咧，都係喺呢一方面係特別需要試驗一下。 同埋咧，头先亦都倾到有关于电流嗰个问题啦。你都话要系一个好高嘅电流先得噶嘛？咁、某程度上会唔会系一啲可能系即系公共屋邨啊，或者其他嗰啲咧？佢譬如比较旧嘅地方，佢本身咧嗰啲公共交通交汇处未必系预咗你咁多嘅电流嘅，咁就未必能够做到呢啲咁嘅快速充电噶啦，会唔会咧？ 這個就睇這個電力公司咧喺嗰度會唔會可以即係增容得到啦。即係當然咧，我哋見過好多咧，現時嚟講其實都唔會夠噶啦，好掹夠嘅啫咁樣樣。咁你再加呢啲嘢落去嘅咧，就係、是、有冇方法係電力公司喺嗰度增容咧？如果增容唔到，係真係冇辦法嘅。所以呢個係一個困難嚟嘅呢個。 你點睇而家政府佢哋話嗰個電動小巴嘅一啲嘅試驗計劃啊？你點睇佢哋同埋想做一個商用車嘅電動車嘅路線圖啊嘛？你點睇？ 我覺得呢個係好樂觀嘅。其實我就、我哋一路咧都推動政府咧，希望佢快啲做一個路線圖出嚟，咁咧可以令業界同埋即係個市場咧都知道大家走嗰個方向。如果唔係，大家都喺度等嘅啫。咁亦都開展呢、這個咧，呢、這個快速充電，我哋覺得係香港即係、商用車嚟講係一個唯一嘅解決方法咧。其實我哋都講咗幾年啦，咁、我哋都好高興咧，即、就、係、是、政府終於都會即係、肯出手啦、去推動一個咁嘅計劃。如果唔係咧，就以憑我哋自己嘅力咧，係遇到好多障礙，包括用地啊。博線啊，其他呢啲咁嘅都係需要政府去幫忙先得，唔係純粹話金錢。咁所以咧，就政府肯去幫手推動呢樣嘢咧，我覺得就喺香港或者會進展得好快，因為以我哋同業界嘅商討嚟講咧，其實小巴業界咧，佢對純電動車嗰個需求咧，佢哋嘅期望好大嘅。非常之熱切嘅佢哋，咁特別係因為呢方面咧，我相信最好咧就減低咗佢哋嘅經營費用啦。咁亦都對個環境真係有好大嘅影響嘅。 明白，好啊，咁亦都要等咧政府嘅路線圖出咧，再揾你傾過。唔該曬你，盧次培，麻煩曬你，拜拜 嚇。 盧次培咧係本地一間嘅科研公司啦，咁佢哋咧就研發電動小巴嘅。嗱，1872311電動小巴可能離你遠啲，咁但係我唔知道你自己有冇咧揸電動車嘅經驗，或者係心鬱鬱又想換架電動車咧，還掂有首次登記税嘅一啲嘅寬免。咁但係你又覺得即係個限制喺邊度咧？1872311打嚟同我哋傾下。有邝先生，邝生你好， 系啊，陈先生，我啲时间唔 系 好多， 系唔紧要，请讲啊， 都好多嘢想讲啊，有两点回应啦，第一就系、当然用电动车系好嘅，因为减低嘅碳排放，但系现时香港嘅实际现状，正如正话嗰位先生讲啦，根本有嘅设施唔 多。咁我自己已經冇揸車好耐，但我屋企附近有個街坊咧，佢有三個電動車，佢只要插電要插好耐。 嗯。 咁你即係有咁多地方先做到啊。咁、 嗯、 你如果喺商業嘅即運作裏面，根本唔可能做到。 嗯。 咁所以我覺得即係政府唔好開咗開大咗個頭咧，見唔到個尾，因為你等於即係石油氣當年推行石油氣的士嘅時候，初初又係，咁結果搞到的士司機咧就好大鑊啦。 係啊，喺九龍灣嗰度排曬隊入氣啊嘛。 排石油氣，你因為入唔切啦， 怨氣連天添啊！嗰時係 你電就更加慘啦。即係如果根據正我嘅生講，你如果商業嘅用途，你要成即係三四分鐘要插到電咧，根本係唔可能嘅事。咁、 嗯、 我覺得政府唔好開咗空頭支票，即係去氹人哋。唔該，佢諗清諗咗，同埋。搞掂晒所有在地契上面要用到嘅嘢先要做，如果唔係呢，開咗個頭埋到個尾呢，就累街坊㗎啫。 嗯，明白啊，多谢你邝先生啊。其实邝生咧都提咗一个相当之好嘅比对啊，因为当年咧，当香港即系推石油气的士嘅时候啦，咁批出嘅石油气站咧，亦都有限制，即系唔系咁多啊。咁结果咧就导致到有啲的士咧要大排长龙去入气，反而令到业界咧就怨声载道。嗱，咁如果要推电动商用车，又点样克服呢个困难呢？一八七二三一，打嚟倾下。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谢天丽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确诊新型肺炎病例，累计93宗。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表示，最新病例是一个钻石公主号邮轮的61岁女乘客，她一直没有病征，属于第一批乘坐专机回港人士。香港大学星期三为他化验呼吸道样本，今日初步呈阳性并确诊，正在玛丽医院留医。张竹君表示，患者在船上同丈夫同房，他的姐姐同姐夫就在另一个房间居住。医管局总行政经理何婉霞表示，过去一日有四个确诊新型肺炎病人出院，其中一人曾经入住深切治疗部，目前仍有62个患者在10间公立医院留医，其中一个女子危殆，需要插喉，四人严重，其余情况稳定。另外，何婉霞表示，医管局目前有1900万个外科口罩，110万个 N95 呼吸器，280万件保护衣，以及80万个面罩，其中外科口罩、保护衣、面罩存量轻微上升，除了因为保护衣陆续运抵香港，医院亦都缩减不少非紧急服务。他感谢同事谨慎合理使用装备，目前库存量有大概一个月多一些。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表示，新型肺炎疫情发展至今，差不多所有确诊个案都是同人接触或者飞沫传播有关。若果有零星猫狗受病毒污染或者无病征感染，主要因为家居卫生做得不好，并非因为这些猫狗而发生传播。何柏良说，2003年沙士爆发的时候，淘大花园有很少数猫狗的鼻或者口腔被检测到沙士病毒。他相信今次有关狗只受感染的原因，很大机会因为家居有患者，有关狗只因为接触到污染物而对病毒有弱阳性的反应，但仍有待取得更多的数据分析。何柏良呼吁有养宠物人士冷静，应该做好家居卫生，洗手之后先接触猫狗，只要小心照顾宠物，不会构成传播风险。日本再多一人死于新型肺炎，令本土死亡病例增至5宗，连同停泊横滨钻石公主号邮轮的个案，累计9人死亡。新增的患者是住在和歌山县的70多岁男子。另外，北海道新增12个确诊患者。北海道知事宣布，因应疫情，当地进入紧急状态，呼吁居民周末留在家中。 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天气预测大致系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听晚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20至26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相当温暖，星期一天气开始转凉，下周中期有几阵雨，早上清凉。而家气温系22度，相对湿度系7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荃湾德士古道去青衣方向，近处大窝口道快线嘅坏车已经拖卸咗，而家大嘅交通已经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中环广场，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而家只系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接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九龙区伟业街去油塘方向咧，近住敬业街一段车多繁忙噶，车龙排到近考明街。咁另外，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之后喺封路方面咧，提提大家啦，九龙城嘅牙前围道因为水管紧急维修，咁而家牙前围道去九龙塘方向咧，近住南角道嘅部分行车线仍然系封闭，经过嘅朋友请留意翻现场嘅交通指示。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葵涌道上呈祥道去观塘。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大規模逆周期措施超過1200亿元，縱使下年度會出現歷來最高的赤字，但我相信唯有這樣做才能夠為大家提供幫助。 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千禧年代， 下午5点，自由風，自由風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全程緊貼財政預算案。 同心抗疫，我們必須互己互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都唔使捞不是梦。有专家预计喺2030年之前，人类现时嘅工作有30%将会由机械人接手。 之但系咁，咪会破坏多劳多得呢个资本主义嘅基本原则。 电视节目《零距离科学》今集一齐探讨人类未来点样同自动化科技共存。 今晚9点半，港台电视31。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自由風，自由風，我哋電話號碼咧係1872311。其實點解政府想推動呢個電動車呢？最主要就係因為為咗即係我哋嘅空氣嘅污染嘅問題啦。咁因為咧電動車咧，由於係冇尾氣排放啊，個碳嘅碳排放量咧，亦都係比較低。咁所以咧，推廣去用電動車咧，就係政府嘅政策同埋目標。咁但係亦都留意啦，如果根據翻即係政府嘅數字啦，點解佢哋想推公共小巴嘅電動車？原因就是在2017年，公共小巴虽然只是占车辆总数的0.6%，但是他们排放的可吸入微细悬浮粒子和氮氧化物就是占车辆排放的8%和4%，即是说车辆的总数是0.6%， 但是呢个微细悬浮粒子的排放是 8%， 然之后氮氧化物的排放就是 4%， 都可以不可以说是即是非常之少的一个数字啊。咁所以其实政府亦都有曾经系同立法会即系交代过嘅，有关于咧呢个推广使用即系电动嘅公共小巴嘅试验计划咧，佢哋除咗揾生产力促进局去做一啲嘅研究之外啦，咁另外咧亦都咧系可能系考虑咧系会资助一啲传统嘅燃料小巴啦，同埋咧试验电动公共小巴咧嘅差价。点解咧？就系因为咧系公共小巴佢需要比较快速去充电啦，咁亦都要配合佢嘅营运模式啦。咁所以变咗咧，佢嗰个充电嘅设施咧就即系要支援到快速充电，亦都可能因此咧会比使用传统燃料嘅小巴咧嗰个车辆售价咧就会高少少啦。咁因此政府咧亦都預計即係可能會係資助咧呢一啲嘅小巴嘅，嗱咁啊電話號碼18723，咁啊大家點睇咧？都係打電話嚟同我哋傾下。當然唔好淨係講呢個即係電動小巴啦。咁啊，如果你想講下電動車咧喺香港嘅推廣困難咧，或者你作為一個車主啊，點睇電動車呢種產品咧，都要打嚟18723同我哋傾下嘅。電話旁邊咧，請嚟另外嘅一個嘅即係專線小巴嘅營辦商啊，就係進智公交行政總裁陳文俊。陳文俊你好。 早晨，早晨，你好，你好， 唔安嚇。你哋公司都曾經試過用呢個電動小巴嘅，係咪啊？ 冇錯，係2001年到啦，嗰陣時應該 係。哇，都好耐之前㗎啦喎，嚇。 係啊，冇錯，冇錯。 啊，經驗如何呢嗰陣時？ 應該係失望啦，即係當時我哋諗住係一樣好嘢嚟啦。咁但係技術上嚟講，所謂技術就係電池本身啦，即係應該係同我哋可以達到一個恆常正常運作嘅標準，仲爭好遠咯。咁最主要你都知嘅，電池嘅壽命係有限嘅，同埋你每次嘅續航力都有又好短，咁所以當時嘅試係絕對係唔成功嘅。 我諗續航能力短嗰個咧係一個對業界嚟講相當困擾嘅問題啊。不過都你頭先都講啦，都事隔成十幾年啦，而家嘅技術你有冇再進一步了解過？會唔會比當年應該進步咗好多咧？ 我諗一定有進步，但係個重點咧就係話始終都未去到一個我哋可以恆常運作嘅目標咯。咁當然啦，我唔知道而家可能政府揾到一啲更加好嘅一啲所謂技術翻嚟，我哋唔知。咁但係重點就係話一架小巴一日可能係講緊行18小時啦。咁最重點就係究竟我哋要用幾耐時間差一次電而行到幾耐咯？如果譬如你話我差一次電行到8小時。咁我一日差兩次，咁我覺得合理嘅。呢個第一點，呢個我覺得係講緊續航力。第二點要知道就係話咧，每架車本身夜晚擺低之後咧，其實就一定要有一個所謂以前叫做 full charge 即係應該差好啲，咁第二朝再用翻啦。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究竟係要差幾耐啦？如果你話差30分鐘內都得嘅，咁我覺得可以接受。但如果你以前咁咧，可能講緊差成2-3個鐘頭咧，都出現一個問題。你試想下。全香港而家大約有4000部小巴，4350部啦，咁就當4000部。當你拉雲嚟講，平均就話你每一個插電位係需要接受就係有4架車嚟用啦，放一晚由夜晚12點到第二朝6點鐘咁計數啦。咁即係話香港政府要揾1000個地方係俾你插電嘅。你覺得喺呢個香港寸金尺土之下，揾唔揾到呢一個配套？呢個我都反而係最重點。你話每差次電可以行，譬如話100公里、200公里、300公里，呢個我相信係可以隨住個科技進步都會有嘅。咁但係夜晚點算呢？究竟個 full charge 定係話有一個科技去到就係完全唔需要 full charge？ 咁我哋一定支持啦，係咪先？ 同埋我头先同另外一个嘅业界人士倾咧，即系科研公司倾咧，即系公共小巴佢要嗰个插电设施，又同普通嗰啲嘅电动车嘅插电设施咧，会系有分别噶嘛？ 但系呢个我哋唔知道究竟嗰个技术去边度，但系个重点就系喺文字上，佢哋觉得好简单，喺小巴站头插插咪得咯。但系大家知道，第一小巴站头基本上 系 好少位， 系 2个位至3个位最多。第二，大部分嘅小巴你都知系穿梭喺一啲比较旺盛嘅小街里边咯。咁你觉得会唔会可以？我哋要容许一架车至两架车度插电，咁个小巴站点运作呢？ 是 這個是一個問題，即是你純粹在概念上或者是講緊環保嗰個角度嚟講，好易講就好易啦。喺小巴站擺個位，咁咪差咪得咯。3分鐘啫嘛，但3分鐘其實可能去咗2班車嘅喎。 咁而家我知道理論上而家所謂嘅技術上嚟講，係唔係三分鐘？可能講十五分鐘、二十分鐘叫快差。咁呢度可能講緊係十班車行咗出嚟嘅。咁我哋點樣處理呢個問題都係要考慮啦。 政府咧喺一一年嘅時候咧成立咗一個綠色運輸試驗基金嘅。咁當時咧就總共批核咗咧140个項目，其中咧有75个咧都係同電動商用車輛嘅項目相關嘅。咁啊涵蓋的士啦、小巴啦、單層巴士啦、貨車啦等等等等啦。咁但係如果根據佢嗰、那個即係試驗基金個報告咧，就話香港嘅市場嘅電動商用车咧都系除咗第一就系受制于即系你头先所讲嘅嗰个电池问题啦，亦都涉及到咧电池嗰个生产成本咧相当之高啊，佢嗰个服务年期又有限啊，仲有一样嘢就系话佢话喂喺个维修服务上面咧都系不足，即系跟唔上。嗱，你又曾经即系试过做电动小巴噶，咁其实喺个维修上面个配套系咪需要而家嗰啲嘅整车师傅或者系嗰啲维修服务嘅商人，即系完全系学过另一套嘢先至可以配合到你哋啦？ 我谂唔系嘅，咁所以维修，我谂架车本身咧其实系冇咩整嘅，喺一个机械上咧，我相信电动车其实系一样系比较简单嘅嘢。而家我相信嗰個維修技術可能講緊係電池嘅嘢，呢個我哋完全唔識嘅，我係零嘅，包括插電器啊，或者係各方面我哋完全零嘅嘛。咁我所以理解就架車本身正常，我哋所謂嘅 mechanical 嘅一啲即係機械嘅嘢，就應該冇咩點特別嘅，完全冇特別的。 即係主要其實 keep 住個位都係喺個電池度咯。 冇錯，如果你有個電池好似電話咁，我諗大家一定歡迎咯。咁我都透過呢個機會，起碼俾大家知道嘅。作為小巴業界，我哋絕對支持環保，我哋唔會唔支持。咁問題就係話嗰個產品本身係咪適合我哋用咯？咁如果我哋用嘅情況之下而影響個服務班次，我哋絕對歡迎嘅。 係你對於政府而家話即係推電動嘅公共小巴咧，會大概可能揾40条线啦，做一個試驗嘅，大概應該都會係專線小巴為主啦。咁你自己樂唔樂觀咧？ 我就即係想潑冷水，我唔太即係抱一個樂觀態度咯。7000万咁，我相信呢個純粹係從一個技術層面去諗，可唔可以開發到一啲嘢咯。但係你話擺40条线度，我又唔覺得會有太大嘅成果咯。 其實40架行走唔同路線嘅公共小巴做路試啊，佢想2023年做路試啊，係咯。 係啦，冇錯。咁但係呢個你純粹就係你做一個測試咧，咁冇問題嘅。咁你哋大你話係咪因為測試完呢7000万之後咧，咁就可以全香港推行到呢個電動小巴？我仲有一個好大嘅問號喺裏邊咯。 好啦，政府仲有個願景咧，就話要做一個即係推廣電動車嘅路線圖出嚟啊，電動車普及化路線圖啊。嗱，你作為其中一個業界分子啦，你覺得呢個路線圖應該包含啲咩嘢咧？ 我諗首要就要知道就係話業界佢哋需要啲乜嘢咯。因為你睇到就係政府而家就係環保嗰方面，即係環保署、環保局都好，就想做環保呢個，大家都支持冇問題。但佢冇同翻運輸局、運輸署呢邊考慮下，就係作為一個營辦商，佢要面對嘅問題係乜嘢咯？好簡單，就係話佢哋成日覺得小巴站係可以用嚟插電嘅，呢個我相信錯咯，係可以插一架車，但係唔可以插10架车。咁如果插緊電，點樣可以令到喺恆常個營運排隊啊、上車落車係仍然唔受影響？佢哋冇考慮過。第二點就係夜晚，夜晚如果當全香港有4000部電動車，點插電咧？ 即係嗰、那個土地嘅問題啦。 唔係啦，冇錯啦，4000部講緊，就當4架车出嚟一個插電器啊，好冇？你都1000个插電器啦。呢個係真係要考慮嘅，唔係話講環保。我當然最好就希望就係發明到好似電話咁細嚿電池變池。居然可以行足一日嘅，咁啊 perfect 啦！呢個，我諗大家都想見到幾日得。 明白啊，咁啊，要政府睇下進一步，如果佢真係推呢個路線圖嘅時候咧，會唔會問一問啲業界意見啊？多謝曬你啊，陳文俊，暫時傾到呢度啊。陳文俊係進智公交嘅行政總裁。嗱，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頭先聽咗業界人士咧講到咧，用呢個電動車即係作為一個商用車嘅種種嘅一啲困難啦。咁當然都有一啲業界 界人士就好有愿景啦。不过咧，其实大家都不约而同指出一样嘢咧，就系、是、嗰个充电嘅设施，包括咗系土地同埋嗰个电流咧，都系一个关键嘅要点嚟嘅。啊，如果我哋即系撇开咧商用车辆不论啦，我不如先讲翻咧普通嗰啲私家车啦。咁啊，其实节目一开始我都有讲过啊嘛，即系政府咧亦都系做咗一个资助计划嘅。咁啊，佢哋亦都系期望咧能够啊第时令到咧系香港即系四分之一嘅一啲嘅建筑物咧都能够提供到充电嘅即系四分之一嘅车位啊，能够有电动车嘅充电嘅基础设施啦。咁佢其实期望就系几年之内做到啦。咁当然呢个设施就系指咧系针对私家车而言嘅。咁但系如果我哋睇一睇咧，而家嗰啲嘅即系私家车佢哋充电设施嗰个数字啦，全香港咧，頭先都提過啦，截到係舊年即係十月底為止啦。咁啊，電動私家車嘅數目咧，大概係12000多嘅。咁但係咧，呢、這個充電嘅位置嘅數目咧，就總數咧都係得2506嘅啫，即係公共嘅電動車充電器。呢、這個就包括咗咧，係喺政府同埋非政府停車場嘅充電器。咁其中咧個數字嚟講咧，就以中速嘅充电器咧为比较多嘅，咁但系高速嘅充电器咧就高速嘅充电设施咧相对嚟讲咧就比较少啦。嗱，如果你系一众车主，你又想换电动车嘅，你觉得究竟点样嘅配套先至能够有足够嘅诱因令到你使用电动车咧？18721，不妨打嚟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How do we say 派錢 in English? 政府向市民派錢咧，我哋通常咧喺新聞裏面會見到一個 expression 咧，就係 a cash handout. OK, handout, H-A-N-D-O-U-T.一个字嚟嘅，咁呢个就作为一个名词啦。但如果你想做一个动词嘅时候咧，我哋可以纯粹话就 handing out cash or to hand out cash。OK， 咁啊，例句咯 ，The government is handing out cash to the people， 咁即系咧，政府咧正在系向呢个市民派钱。咁啊，有啲人另一个角度睇咧，就觉得咧系呢个系一个。將我哋自己的錢俾翻我哋啫，因為政府嘅錢係來自市民噶嘛，咁咧佢就會想講回水呢兩個字。咁啊，回水咧，我哋其實可以好簡單地講一個字咧，就叫 Give me my money back， OK？ Give me my money back， 將我嘅錢咧俾翻我，咁咧就係咁簡單。See you next time。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的问题，欢迎到我们的 IG Uncle Siu on 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嗱，電話旁邊咧，請嚟香港電動車會創會會長林盛偉啊，林盛偉你好。 系你好啊， 系喺电动车嘅普及上面咧，即系除咗充电设施，我哋都讲咗唔少啦。咁另外我都留意到咧，之前有啲试验报告咧，讲到电动车嗰个续航嘅能力。咁当然个续航能力亦都系同充电设施有关嘅。咁但系譬如而家嗰一啲嘅即系电动车嗰个续航能力咧，你睇到出现啲咩问题咧？ 續航能力咪越來越長咯，因為個 technology 其實個科技越來越發展得好，而家啲電動車去到成400多公里噶啦，可以插滿電之後。 即係其實係有進步緊嘅咁多年以嚟。 一定喺度進步嘅，乜嘢進步緊？其實個續航能力就顯示得到，因為以前我唔知道有冇留意，可能當年第一代嗰啲可能只係揸到100公里或者幾十公里，其實真係一日都唔夠用嘅，真係。 咁而家400公里就当然 而家基本300多公里都已经系基本噶啦，咁400公里当然都有啦，系啦，系啦，400公里都有，系啦。咁当然佢个数字计法同我哋嘅实质用处又会有啲唔同嘅，呢样嘢我谂你明白，因为 好 方便嘅数字咧，系当然你系一个不停咁揸架车，又唔开冷气，又唔会塞车嘅情况之下行500公里咯，嘅意思系。 咁。其實如果七除八扣咧，其實你頭先講過400，即係大概係都要打個8折，同廠方所講。 7折或者8折咧？ 差唔多 香港正常，咁香港始終啲道路咧比較多交通燈啊，同埋有塞車啦，同埋香港啲空氣都比較差，好多時咧喺車度都會開冷氣。咁所以其實你預佢廠方標榜個續航能力，一般嚟講可能你預係七八折左右啦。 係嗱，你睇咗咧今次嗰份財政預算案啦，關於推動電動車咧，即係似乎政府就話做埋路線圖啊等等啦，你睇唔睇到政府推動電動車發展嗰種決心咧？你有冇信心系真系可以全面推动到电动车嘅发展咧？喺香港， 你问我，我就对于咁多咁耐以嚟政府嗰个处事方式，我就觉得第一，我哋表示欢迎嘅。作为一个电动车用家嚟讲，我哋表示政府有带头去牵头去做样嘢，我哋表示欢迎嘅。咁但系经过咁多年，政府个处理电动车发展呢样嘢咧，其实见到佢系不停喺度退步咁行紧嘅。 退步在哪里咧？ 第一樣嘢就係首先係取消咗一個電動車全面嘅首次登記稅，已經係一個好大嘅退步嚟噶。咁其實之前其實喺曾蔭權時代嘅時候，其實我哋已經係可以堪稱為全世界電動車最多嘅城市嚟噶，已經係。但係因為佢突然間將嗰個全面嘅電動車首次登記稅變為97,500封頂咧，咁其實根本已經係令到成個電動車嗰個新增量已經變成零噶啦，已經。 明白。除此之外呢？除此之外，你觉得政府应该如果要大力推动电动车，仲有啲乜嘢佢应该要去做一啲嘅检讨呢？ 我諗係要放宽去引入一啲不同牌子电动车囉。係呀，咁可能即係要真係要招揽多一啲电动车嘅生产商过嚟香港售卖呀，或者做一啲推广呀，咁可能会加上一啲少少嘅商业诱因呀，即係可能有优惠俾啲电动车车厂呀，或者电动车嘅代理公司嚟香港度去 promote 一下电动车有咩好处呀，咁之类嗰啲囉。 但係如果我睇返即係政府嗰一个文件呢，其实似乎而家就即係有105个电动车辆嘅型号呢係获得运输署嘅类型核准，当中有成76款係私家车，都唔少喎，应该。 係冇错。 係囉，咁但係你都觉得唔 够。但係有几个因由嘅会影响到点解都好难。第一啦，某電動車牌子就喺香港不停咁樣建立咗充電站啦，我相信都唔需要 highlight 呢樣嘢啦。咁所以變咗佢係特別受歡迎嘅。咁所以變咗我哋另外一個問題，除咗政府嗰個寬減税項優惠嗰個問題之餘咧，咁另外一個問題就係充電站嗰個問題啦。咁由到今日為止咧，其實政府都冇話會做一啲乜嘢方法去即係令到，即係佢成日都係由得個 market 自己去自由行咁樣，但其實佢冇一啲誘因一啲商業機構去建立大量嘅充電站去俾電動車嘅人士使用。咁佢都冇乜主因去引誘一啲商場嗰啲去不停去增設呢個充電站。咁其實呢啲亦都係佢哋嘅政策上面嘅問題嚟嘅。 明白，即係其實你係希望咧，唔同嘅設施都可以支援到更加多不同牌子、不同類型嘅電動車，係咪啊？ 係啦，冇錯，因為其實你大家都知道，好似人一樣，咁我要行路，我要出街，我都係要食飯㗎啦，又要生存去食飯。咁但係基本上，如果佢買第二啲牌子嘅電動車，咁點解佢銷量咁差呢？就因為你買第二牌子嘅，我要周圍去揾地方去插電。咁其實如果政府講到好多插電㗎嘛，咁但係其實我哋喺電動車插電，其實我哋有大概會分三個 grading 嘅。第一個 grading 咧就係一個 supercharge 啦，就用一個直流電嘅形式去充電啦。咁呢個係比較快啲嘅充電嗰個，可能一般嚟講啲人講緊一個鐘頭到可以插滿架車㗎啦。係。咁另外一個咧就叫中速咧，就係會用一個交流電，一個三相電或者一個比較大啲 M 數嘅大啲電壓去充電。咁大概你預呢一啲充電機咧，大概一個鐘頭開插到40-50公里一個鐘頭左右啦。 係。 咁另外一個咧就叫13A啦，即係平時個風筒用緊個插頭。 係慢速啦。 我哋每個鐘頭大概10公里左右，每個鐘頭大概10公里左右。咁但係咧，即係而家去到我哋去到一架車個續航里數嗰400多公里嘅話咧，咁其實而家講緊每個鐘頭10公里嘅充電速度根本係完全唔 reasonable 唔合理嘅。一個充電速度太慢啦，基本上，即係基本上冇可能每一日你可以充一次，即係我每日放工翻屋企可能係10公里，但係其實基本上未必可以充兩部架車嘅。 係，明白。 係啦，咁但係政府就會坑埋嗰啲13M，就係屬於 佢哋 total 香港擁有嘅充電設施，但其實13 M 呢度都仲喺啲政府嘅停車場都仲好多嘅。 嗯，明白。即係如果係咁樣嘅條數咧，如果扣除咗頭先你講嗰啲13 M 嗰啲慢速咁樣咧，其實真真正正能夠為電動車即係提供足夠嘅電力咧嘅數目就更加少啦。咁呢個亦都係一個老問題嚟啊。明白。喂，多謝曬你，林盛偉傾到呢度啊嚇，有機會再同你傾過嚇。咁啊，一八七二三一，有位李生啊，李生你好。 是你好，是我都是电动车车主来的，其实我是第二批的。 是。 那你说政府推来推去推几年啦，为什么没什么人去落搭呢？ 嗯。 就基于它的车价。 是。 它的车价比一般的机械车贵一倍以上的嘛。 是。 你说是环保，那环保是政府带头行先啦，车主没理由贴钱出去跟你做环保的，比较神心啦。 嗯。 但看回第一年里面它的零关税的销售，个个拍烂手掌啦。 嗯， 冇人诈认话冇差冇得差电㗎。 嗯。 而只不过就係话因为你而家嚟计香港一日里面真係行一百几十公里嘅市民我相信唔多。 嗯。 你话计一计数每一日里面悭到嘅油钱几时至悭得返车价呢？ 嗯。 四五年都悭唔到嘅话，如果行十零廿公里一日嘅话，五六年都悭唔返个车价。 嗯。 边度有人制啫？ 嗯，明。 政府如果是税务优惠方面呢加强一啲嘅话，我相信好多人会落搭嘅。第一年你睇到㗎喇，有 report 睇㗎。 明白，多谢晒李生啊，即係提供经济诱因最重要。有六点前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嘅交通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一宗火警封路啊，喺港岛半山列堤顿道，因为火警事故，而家介乎巴炳顿道至屋兰士街嗰段嘅列堤顿道暂时系不能够通车噶，来往方向都封咗路，咁所以而家嗰度嘅交通咧都比较挤塞噶。咁啊，揸车嘅朋友睇下可唔可以尽量改路行啦。列堤顿道因为火警嘅关系啊，介乎巴炳顿道至屋兰士街一段咧，来往方向都系封咗路，所以交通挤塞噶。隧道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东港中心，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近演艺学院，西行龙尾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慢线去湾仔之路都多车啦。龙尾接近香港仔隧道湾仔出口，反方向嘅时代广场都多车。好啦，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年先至会出现，加上有选举因素，都可能会影响楼价。香港电台记者张思文报道。 恒生指数收报26,129点，跌648点，总成交金额系1,681.9亿，恒指夜期而家做紧26,076点，跌紧94点，成交1,400多张。十只最活跃港股收市价：腾讯控股386蚊，跌13.2；阿里巴巴200蚊，跌5.2；小米集团12.56，跌3.4；中国平安86.65，跌0.7；盈富基金26.45，跌7毫；建设银行6.3，跌1.4；汇丰控股53.15，跌1.25；美团点评98.9，跌4.4；友邦保险76.9，跌1.25；中芯国际15.1，跌9.4。五大升幅股份：招威控股、鸿宝资源、WAC Holdings、Top Standard Corporation、益美国际控股。五大跌幅股份：天时软件、建如集团、国泰君安国际股权、天利控股集团、高山企业。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5，日元108.76，瑞士法郎0.965，澳元0.653，加元1.345，新西兰元0.625，人民币6.99，英镑对美元1.29，欧元对美元1.104。港金收报15,200蚊，比上日收市跌1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价1,626.97美元，卖出价1,627.67美元。港汇指数106.9，跌0.2。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進翻喺半山咧，列堤頓道因為受到火警影響，而家介乎巴炳頓道至到屋蘭士街嘅列堤頓道來回方向咧，全線都係封閉嘅，一帶交通咧比較擠塞，經過嘅朋友請留意翻現場嘅指示啦。咁就係因為列堤頓道有火警，而家介乎巴炳頓道至到屋蘭士街嘅列堤頓道來回方向全線封閉。咁另外喺龍翔道天橋去觀塘方向咧，近住平石村嘅慢線，較早前曾經有壞車阻路，壞車拖走咗，不過車龍有大消散，而家龍尾去到星河名居。至於喺白石角創新路咧，較早前嘅緊急維修都已經完成啦，而家創新路出九龍方向近住能源大樓二座嘅慢線已經解封。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士打道東行過海龍尾去到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和香港仔隧道慢線灣仔龍尾管道出口，紅隧的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漆咸道北過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車龍排到近模糊街，加士居道過海龍尾去到渡船街天橋近果欄。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去九龍方向咧，由於較早前有壞車阻路，而家東隧嘅港島入口交通都係非常擠塞嘅。東行嘅龍尾去到近維園道上橋位，西行去東隧咧車龍就排到太古城。獅子山隧道嘅九龍入口窩打路道翻沙田車龍排到浸會橋面，龍翔道西行去獅隧慢車龍尾喺黃大仙中心。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车龙排到龙翔道桥面，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车龙就排到欣怡花园。路面方面，在九龙区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是挤塞，车龙排到近油头角下村。伟业街去油塘方向近住敬业街一段车龙都排到考明街。现在观塘的红桃道开源道和敬业街一带交通都是非常繁忙的。咁喺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车多，龙尾美林村。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我会宽减2019-20年度100%的薪俸税和个人入息课税，上限20,000元，宽免2021年度住宅物业全年差饷，每户每季1500元为上限。 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千禧年代； 下午5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要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市民外游时应避免去爆发肺炎的地区，不要接触动物，不要吃野味，避免到湿货街市、活家禽市场或农场。如果回到香港后发烧或有其他病征，应戴上外科口罩和立即求医，告诉医生知最近去过哪些地方，还要时刻注意个人卫生，保持双手清洁，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厕板之后至冲厕，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一下啦。 色无限， 蓝色， 色无限，蓝地球。 好多香港人都到过曼谷旅游，知唔知当地人点样称呼曼谷嘅咧？唔系 Bangkok 呢个英文啊，泰文音译系 Klunchip， 意思系天使之城。官方嘅正式称呼咧就用 Klunchip Mahanakhon， 翻译过嚟就系天使之城、宏伟之城。不过这个都不是曼谷的全名，作为泰国的首善之都，有样东西很多人都不知道，曼谷是世界上的名字最长的首都城市，泰文全名总共有成60多个音节。那泰文怎么读呢？一起来听听。 Krung Thep Mahanakhon Amon Ratana Gosin Mahintara Yuthaya Mahadilok Popnoparat Rajathani Burirom Udom Rajani Ved Mahasathan Amon Piman Awatan Sathit Sakathattiya Wisnugam Prasit。 咁长嘅名咁到底啱乜嘢嘅咧？意思系天使之城、宏伟之城、永恒嘅宝石之城、 永不可摧的因陀罗之城，世界上赋予九个宝石的宏伟首都快乐之城，充满着好似统治转世神的天上住所的巍峨皇宫，一座由因陀罗给予比湿奴建造的城市。1782年，拉玛一世取代吞姆里王朝的郑信做皇帝，即位之后就由吞姆里迁都曼谷，这个名字就是曼谷成为首都的时候拉玛一世赐的。咁至于点解又有 Bangkok 咁样叫呢？有一种讲法可以追溯到建市之前， Bang 可以解作乡村地方，咁而 Makok 就系指野生嘅一啲梅，加起嚟嘅意思就系有野生梅嘅乡村。呢、這个叫法比拉玛一世赐嘅嗰个长名历史更耐。到咗1972年，而家嘅首都就由超柏耶河西岸嘅吞姆里同东岸嘅曼谷府，再加埋附近嘅府组合而成，通俗咧就叫做曼谷啦。官方的名字就是开头提过泰文音叫做 Kluntip Mahanakhon， 至于个长名咧，多数系用于礼仪上嘅啫，冇乜几多泰国人读噶啦。蓝地球，冯少宁撰稿。 色无限 FM 92香港电台第一台， 色无限， 色无限知识。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时间嚟到傍晚嘅6:44，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星期五晚亦都有我哋咧，有传媒人啊，帮我哋点评一周时事，总结一下咧过去一个星期嘅香港嘅新闻啦，以及咧系民情民事啊。咁啊，今日电话旁边咧，我哋系有谭慧仪同埋杨建兴喺度嘅，两位好。 你好， 大家好，系，大家好， 系啦，咁当然啦，今日就一定要先倾咗咧财政预算案啦，因为星期三咧所发表嘅嗰一份嘅财政预算案咧，系事隔15年之后啊，香港再次录得财政赤字啦，咁啊，1920年度咧嘅赤字系378亿，咁由于咧政府推出咗一啲嘅撑企业同埋其他嘅纾困措施啦，再加埋咧都颇大手笔啦，就系每位18岁以上嘅香港永久性居民咧都可以有10,000元嘅現金，咁所以咧依個710亿嘅開支嘅涉及，咁所以加埋咧就總共咧係有個赤字咧就會係1391亿，係歷嚟最高嘅，相當於咧本地生產總值嘅4.8%，而香港嘅財政儲備咧亦都由原本啊嘅超過10,000亿啦，11,000几亿啦，係跌到咧得翻9,940亿，即係相當於咧有22个月嘅政府開支啦，一年之間咧就急降到16个月啦。嗱咁，但係兩位即係我哋睇一睇咧，呢份財政預算案公布之後咧，就個民意調查由香港民意研究所所做嘅民意調查咧，就反而顯示咧，市民對於呢份財政預算案嘅評分咧係54.1分，比起舊年嘅47.1分咧又大幅上升。而陳茂波嘅評分咧，亦都由公布預算案之前嘅26.6分咧，升到去最新嘅43.5分，即係話咧升咗大約17分。咁连民意研究所的总监钟庭耀都说比较是罕见一升，就是前所未见就升一升，就升到17分。两位你们的分析是不是这个派钱10,000元就造就了这份的财政预算案似乎个评分这么高呢？杨建兴你怎么看 呢？如果你问市民即是财政预算案呢，即我想他会聚焦回即财政预算案里面有啲咩嘢啦，譬如首先提到嘅咁样一筆就用咗1400亿出嚟啦，就所谓回水派钱呢都用咗700几亿啦， 710几亿 啦，咁然后仲有好多其他嗰啲即係过往一路做开嗰啲退税啊、宽减啊、差饷啊、电力啊，如果有啲家庭嘅咁，其实就真係一大串嘢下。咁我諗即係如果即係市民一諗到个预算案就係呢啲嘢嘅时候呢，其实冇我自己諗就唔会话 唔會話有啲話好唔滿意嘅地方，或者好反對嘅地方。嗱，因為唔滿意或者唔反對，咁你都要有一樣嘢先得㗎，或者有一啲嘢先得㗎。咁你諗唔到即係呢個呢份成份預算案裏面，即係用咗千四億啦，仲有好多其他嘅嘢。有啲乜嘢係即係好討人厭，或者一諗到就會即係好唔接受得到。嗱，當然啦，而家有個爭議就係即係個警，即係對警察嗰個撥款嗰個問題啦。咁但係呢個其實你除非即係接咗個部門嘅啫，係嘛？如果你唔係個部門嘅話咧，咁你都要個運作，即係好似港台咁啫嘛，係嘛？你唔中意佢，你唔通話即係刪咗呢個部門咧？嗰、那個都係即係爭議，就係嗰個加幅嗰個問題啫，即係話你20%+咁樣。咁而呢個又同即係同即係反修例嗰啲風波有關啦。嗱，所以我諗即係你做個民調，問啲人對呢份預算案滿唔滿意，或者叫佢評分咧。嗱，我諗啲市民會諗到話，即係我點都有10,000落袋，咁然後仲有好多嘢落袋嘅話咧，你又諗唔到話有啲咩嘢係。即係所謂好乞人憎啊！即係好憤怒嘅嘢咧，咁所以我會覺得嗰、那個評分或者即係滿意程度唔奇怪喎、啊，其實嚇咁同埋通常都係咁嘅，即係尤其是呢一類派錢嘅咧，即時咧都會係高嘅，但係咧跟住咧可能會落翻啲嘅，特別當一啲即係爭議嘅嘢。批評啦，以至一啲一啲議題啦，譬如話究竟移咗民俾唔俾佢，又或者調翻轉，即係未夠7年俾唔俾，即係俾唔俾佢？咁多咗呢啲負面嘅評論咧，嗱，我相信可能過多幾日，即係或者過一個禮拜再做咧，可能又會落翻一啲。咁但係應該即係如果你用1,400億嘅預算案都惡評如潮咧，即係你都唔知點搞啊！真係其實嚇 係嗱，我哋嘅電話號碼18721啦。咁啊，正如頭先阿楊建興有分析咧，似乎即係派錢10,000咧，係會令到大家滿意嘅，但係亦都似乎揾唔到，暫時啦，未揾到好多惡評嘅地方。咁你又點睇咧？可以打嚟18731同我哋講一講嘅。咁啊，譚慧妍，你又點睇咧？10,000蚊係咪就係因為佢有民望反彈嘅重要原因咧？ 嗱，其實派錢咧，即係無可避免咧，就即係無可否認啦，應該係一個因素嚟嘅。不過咧，我亦都覺得咧，即係過去呢大半年咧，其實香港咧，即係點講？過去大半年，香港即係如果睇新聞啊，或者係即係成個社會都好抑鬱嘅，其實係即係成個社會冇乜好特別，即係令到大家係會有開心，即係會覺得好振奮嘅一啲嘅事。咁咧，亦都我覺得仲有一個好大嘅反差咧，就係、是、因為之前咧都出咗好多輪嘅，即係一啲嘅，即係 紓困措施 嘅紓困措施。咁本來咧，其實大家對呢份財政預算案咧係冇乜太大嘅嘅期望，好多人都覺得，你都派咗咁多輪啦，嚟到依家你仲有乜嘢新橋出嚟咧？咁變咗咧，即係一出嚟嗰陣時候咧，即係我都同意頭先楊建興話齋。即係你出題之後，已經你發現話除咗呢個派錢呢樣嘢之外咧，即係呢樣嘢，我覺得係應該嘅喺依家呢個時候。即係我自己咧，咁多年嚟咧，我係一直我都好強好，我唔即係我自己個人啊，我係覺得派唔應該全民派錢。但係今次咧，我都改變咗我睇法，因為咧今次實在嘅情況係實在太差，同埋咧真係即係香港未試過咁差，仲係差過沙士。差過非典嗰陣時嘅沙士嘅時候嘅，即係你幾時見過係差成咁咧？即係要睇翻成個預算案咧，我覺得除咗即係派錢呢樣嘢之外咧，仲有一個咧就係、是、即係你會感覺得到咧，之前嗰幾輪嘅措施咧，好多係去咗一啲幫一啲唔同嘅行業咁樣，好多人都話咁你幫咗去啲行業，咁究竟有冇令到嗰啲實際打工仔得益嘅咧？咁今次我覺得。比較令到大家都眼前一亮嘅咧，就係即係政府嗰個100%擔保中小企去借錢，然之後呢啲錢咧係講明咧係即係令到個企業可以運作出糧啊咁樣，即係佢多咗一啲人嘅因素喺度啊！即係今次呢樣嘢，其實你睇翻，雖然即係阿財爺後嚟都話咧。即係銀行去，即係政府做擔保，亦都為咗避免即係濫用啦，即係唔係話有政府擔保啊，我求乜期咁樣就去咗呢、這個求其去到銀行咧，你一定要俾錢我，亦都係有盤生意去做嘅，但係起碼咧係有一個推動力喺度，即係我可以去。我捱多幾個月啦，即係佢有半年時間啦，捱多幾個月，大家共度時間半年之後，即係希望呢個疫症咧可以係受到 控制，咁即再執翻盤生意。即我自己嘅感覺咧，就係話即成個預算案咧，即佢係比之前幾輪咧，佢係好盡力，係希望即再進一步係令到即普通嘅，尤其是打工仔，因為佢成個主題就係保就業咯，打工仔即真真正正係去到打工仔嘅手度，即亦都避咗之前有啲政黨有啲人嘅批評，就咧係即只係益咗一啲行業，你其實係冇救到人。即我覺得呢個人嘅因素係好重要。其實咧，喺任何一個政府、任何一啲官員高官嚇，即佢制定政策嘅時候咧，其實係應該要有呢樣嘢喺心裏邊嘅。你點樣先令到徹徹底底係去到幫到人？不過咧，即頭先，即我都好同意頭先阿 Chris 咧提到一樣嘢，其實你依家出嚟嘅問題就係話跟住落嚟係去個執行，即成份預算案出嚟之後咧，似乎咧嗰個坊間個反應係都相當之接受嘅。咁你跟住落嚟就執行啦，執行同埋去落實啦。咁呢度咧，即當然有一啲係政治嘅問題喺度啦，好似頭先講到，即警隊個撥款度，即變咗好政治啦。另外就係話，即派錢派得快唔快啦，同埋即派得會唔會混亂啦？咁我相信咧，即財爺呢兩日咧，即都四出去解說噶啦。即我相信咧，即佢亦都係都應該吸取咗好多嘅教訓，即之前嗰個派4000元派到一鑊好咁樣，派到即係最近先至派完都嚇。咁嗰10000元點樣咧？即至於當然好多人會提到，譬如新移民啊，或者係你喺新移民嗰啲有困難嘅就冇啊，或者反而你喺海外嘅就可以翻，即香港人可以翻嚟。我覺得咧呢度亦都有一個問題，我想提出嚟嘅就係話，即關於新移民嗰度咧。其實阿財爺係有講咗，即係有需要嘅新移民咧，係會揾呢個關愛基金。佢用咗個字眼嘅，即係會積極，即係積極去睇下關愛基金可以點樣去解決。但其實咧，即係講開呢個新移民呢個概念咧，其實我覺得我哋社會咧，亦都唔應該有個有色眼鏡去睇新移民。其實依家嘅新移民同30年前、20年前嘅新移民咧，其實係嗰個結構咧，亦都係唔同嘅。即係我哋講緊新移民，我哋有幾多係真係有需要嘅咧？其實我都唔知道政府有冇一個數喺度。其實嗰、那個如果唔係太多嘅話咧，其實係應該關愛基金度係要關懷一下佢哋。 明白。 但即係依家嘅。嘅新移民其實好多都係受過教育，或者唔係 即係比較高收入嘅人士啦，或者中產嘅人士嚟到香港啦。 嗰度嘅人數，我覺得唔會話係太，即係我唔知道有幾多啦，但我相信唔會好似幾十年前咁樣，即係。一想起新移民就想起是低收入的人士。 明白。好，不如呢 ,187231, 又听一听呢听众的一些看法先啦。有刘先生啊，刘生你好。 是你好啊。 是请讲啊。 刘生你好。 请讲啊刘先生。 是啊是不 是是你啊没错。有什么意见呢是。 啊，咁嘅，本来呢我初初听到蔡爷话派10000元给每一个18岁以上的永久居民咧，我本身就覺得都好有少少覺得高興嘅。但係後來咧，我發覺咧，原來咧佢係捆綁咗呢個警察嗰個增加佢嗰啲設備啊，同埋增加佢嘅人手。我就覺得咧呢樣咧令我咧完全咧唔值得高興嘅。因為如果用香港人嘅錢去買啲裝備同埋增加人手咧，去毆打香港人咧，我覺得慚愧。我要 喂係。 我情願我唔要呢10000元嘅，我以我個人嘅立場嚟講，我覺得好慚愧。如果我唔出聲話要咗呢10000元，係要直接去接受呢個警察嗰個增加嗰、那個、那個撥款咧，我覺得係非常之慚愧啊！我本身係一個老人家啦，退休噶啦，我情願唔愛呢10000元。 係好啊，多謝曬，明白。即係劉先生嘅意見就係佢寧願唔要10000元咧，都反對警察嗰個增加開支。嗱，不如關於呢個問題咧，我哋休息一陣，轉頭翻嚟同大家傾一傾啊！ 決定推出大規模嘅逆周期措施，涉及超過1200億元，盡力回應市民嘅期望。 新一份財政預算案出爐，一系列紓困派糖措施幫到市民幾多？有冇滿足市民期望呢？15年嚟再一次錄得赤字預算，會唔會為公共財政帶嚟隱憂呢？ 星期六朝早8至9，星期六問責，蕭樂文、陳亮君，今個星期六請嚟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聲音更立體，意見更多元，自由風，自由風。 冇错啦，自由风，自由风，电话号码18723。而听朝早咧，这个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咧，都会喺朝早8点到9点出席咧星期六问责节目，再进一步解说咧佢预算案嘅措施嘅。嗱，不过咧，如果翻去头先听众刘先生个意见啦，咁谭慧仪同埋杨建兴两位咧，其实头先特别系杨建兴咧，都有略即系提过呢个问题噶啦，就系有啲议员咧对于警队啊，佢个增加开支咧而感到不满嘅，甚至是倡议是不是即可以分拆呢？当然啦，财政司司长陈茂波都答了，就即他不会去到分拆，也都分拆不到。而今天呢，警方呢也都是透过他们的社交网站用了一条片去解释为什么他们来年的财政预算呢是要由原本的236亿就增加到下年度的258亿。因为他就说，即譬如当中薪金的加幅呢是9.3%，是上升超过198亿，是因为要抽调去年抽调了大量的警力处理示威和暴乱，所以影响到日常的滅罪工作，所以也都因此要增设2500多个的职位的。此外也都是要增加开支去购买一些的设施，特别其中一个就是叫做这个一些的机器开支，其中特别就大家关注到一些叫做特别嘅車輛啊，等等咁樣嘅。嗱，兩位即係聽完頭先即係警方嘅解釋，你覺得佢哋呢啲解釋可唔可以說服到市民或者一啲嘅議員？就係譬如好似頭先阿劉先生嗰種嘅睇法咧，嚇楊建興。 我相信唔得啦，一定嚇。你睇一睇，即係早排做嗰啲民調咧，即係對警隊嗰個憤怒仇恨咧，其實係相當之深。即係講到話要解散警隊，即係其實現實上我哋都知道冇可能，即係冇咗一啲執法嘅部門㗎嚇。咁但係都會有解散警隊，即係呢啲口號。咁而民調裏面咧，即係要求大即係大換班或者大重組嘅咧，即係過半數嘅。咁即係好明顯，其實係對成個整隊由管理層到前線咧，其實都有唔知係遊戲，而係即係真係好深嘅。嗱，喺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諗你任何政府咧，其實都要做一個修補嘅。要修補咗之後，即係你先至可以即係做翻啲正常嘅，譬如話一個部門佢嗰個落去點嘅人手啊咁樣嘅嘢。呢段時間咁樣做咧，我覺得真係完全係火上加油。即係你唔係一個完全係好技術性咁就話啊、哦，我要咁多個人佢 OT 啦，咁你要加人手啊咁樣，完全唔顧到即係市民嗰個情緒啊。 係 咁樣嘅話咧，我覺得係就即係嗰啲話分嗰啲就技術性啦，但係嗰、那個即係對警隊嗰個情緒咧，你搞唔掂嘅話 都係處理唔到啊！嚇嗱，不如我哋7点新聞翻嚟繼續傾呢個議題啊！ 暖凉，下周中期有几阵雨，朝早清凉。而家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嘅交通消息。报告意外事故先啦，喺龙翔道噶，龙翔道去观塘喺新光中心对开嘅快线咧有意外啊，塞到去观景台附近嘅。龙翔道去观塘近住黄大仙新光中心对开有意外，快线受阻，塞到观景台。较早前咧，半山啊，港岛半山嘅列堤顿道咧，因为火警嘅关系啦，巴炳顿道至屋兰士街一段咧，曾经系全线封闭，而家封路开翻噶啦，不过交通咧都系比较繁忙少少。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啊，港岛入口比较挤塞噶。咁啊，因为咧之前管道里边咧曾经有坏车事故，而家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个龙尾分别去到维园同埋太古城嘅，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多车，龙尾分别去到维园同埋太古城。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天美道，西行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同埋慢线去湾仔嘅支路，龙尾就接近香港仔隧道嘅湾仔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分叉位。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喺学园街。加士居道渡船街过海，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窝打路道龙尾喺浸会桥面。龙翔道龙尾就近住钻石山。大老山隧道都繁忙啊！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 九龙区的路面情况，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跟住协和街一路去到牛头角下村都是多车的。而窝打路到沙田九龙塘段而家都是繁忙啊，龙尾去到太子道西。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呢就近住九龙城交汇处，去到富豪东方段呢而家都系多车。九龙城衙前围道部分路段因为要进行一啲水管嘅紧急维修啊，咁所以衙前围道去九龙塘方向近住南角道对开部分行车线需要临时封闭，交通都比较繁忙㗎。新界方面呢，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市中心至到美林村段现时系多车。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深井段呢都是交通比较繁忙的。最后环保处提醒你停车熄匙一个习惯，简单易办。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在网络世界，每个人都可以发布信息，信定不信，肯不肯定，不是多人讲就是事实，因为不是所有消息都一定是真，看多些不同角度，核实了先好信啊。不要被情绪影响了判断，将不实的消息散播出去，后果可大可小，消息看真些。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我话哇，你订咁多口罩嘅，咁佢就同我讲，其实深水埗咧就好多低下阶层，分分钟系唔够钱买，订一啲口罩翻嚟就系送俾佢哋啦。 将呢啲咁样嘅气氛，将呢啲咁嘅爱宣扬出去啦。 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一至五，照照十点四，梁荣忠、陈淑兰、杜文慧、 林超荣、黄桂林、彪爷， 开心日报，任何时候都会陪住你。 政治素人陈玉林经验是紧要的，但是自己去分析翻呢个经验，而家仲应唔应用得到啊？定系你可以加啲创意喺里面，咁再去转化成一种新嘅力量出嚟咯。 政治达人田北俊， 我可以帮到手，令到而家年轻嗰一代啊，选区议员又好，选立法会咧，系会得令到我最满足、最开心。即系我唔想你做暴民，又唔想你做顺民，亦都唔想你移民。 罗永聪主持《两代人之从政》，星期六晚九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继续翻翻嚟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11，亦都电话旁边咧请翻杨建兴同埋谭慧仪出嚟先吓，两位好， 系大家好。 嗱，其实咧，不如即系我略略都简介一下咧，有关于警方啊，头先喺社交网站咧所发放关于佢哋嗰个即系来年嘅预算咧嘅一啲嘅补充资料先啦。咁可能咧，亦都大家会除咗头先讲个人啦嘅增加之外啦，大家亦都会关注到咧，就系佢其中有一个就系叫专门用途的物料及設備，它原本在2019-2020年的修訂預算就是3億的，但是2020-2021的預算它就是6.1億的，為什麼會翻了一倍呢，100%呢？警方在個社交網站的片段解釋就是說，警方在過去8個多月受被襲擊，所以要為28000多個的前線警員添置防護設備是花了4億，另外都要購買槍械和补充弹药，亦都话咧就系有装甲车咧系被暴徒纵火燃烧啦，因此系需要咧保护性强嘅装甲车，而家亦都系要购置新车咧取代用咗10年嘅旧车啦。咁而喺呢一个预算当中咧，亦都涉及到咧有一个嘅开支咧，大概当中嘅6.幾億咧，特别嘅。当中的1.3億就是用来购置特别用途车的。警方社交网站的说法就是说，水炮车是能够有效制造距离和停止暴徒的违法行为，预计未来仍然可能要处理暴乱，认为是有需要添置水炮车。这个就是警方在社交网站的他们的一些补充。不如我们先听听听众的一个看法，再请两位回应。有王女士，王女士 是 有什么看法呢？王女士， 我觉得 咧，今次警方嗰邊嗰預算案咧，加得咁犀利咧，即係好唔合理咯。首先佢揾10,000蚊派錢嚟掛鈎啦。咁其實點解今次嘅疫情，即係出面旅行社啊、食肆啊咁嚴重，就是、因為之前有社會事件啫嘛。咁呢個社會事件其實始作俑者都係林鄭，即係堅持己見，聽啲專業人士講，所以先導致個社會事件咁去到咁嚴重。咁而家佢又要好似好即係派話派糖派10,000蚊，咁然後又要警隊嗰度嗰個投放資源係咁大。咁其實用我嘅資料，我聽到新聞就係話近期警察方咧對翻佢破案率啊那個 percentage 咧，根本舊年同前年比較咧，舊年係 drop 咗，主要係因為社會事件個 case 多咗。咁而且前年我覺得以前年嘅警方嘅 performance 嚟計咧，我唔覺得警方係唔夠人手咯。如果你話要專係請啲人嚟打，即係打翻啲市民，我覺得係好唔公平。反而我就覺得佢應該將啲錢擺喺醫管局嗰度咧，因為其實年年醫管局去到嘅臨急工夫期都嗌救命。咁即係雖然佢係有放到資源，但係我覺得既然有錢嘅話，點解唔急市民所急嘅，而係做一啲同市民係對抗嘅嘢咧？咁樣 好多謝你，黃女士補充一下啦。如果有個財政預算案入邊一啲嘅總目開支咧，就2018年啊，偵破罪案嘅總數咧係25,213，而2019年咧就係21,965，預計2020年咧就係22,000嘅。好啦，咁啊，譚偉儀點睇嘅，即係市民嘅一啲嘅睇法，同埋議員嘅一啲嘅睇法咧？ 嗱。其實即係呢個警隊呢個增加開支咧，一定係好有爭議性嘅。咁我都想講翻，即係頭先兩位聽眾講嗰種情緒咧，即係嗰種反對咧，其實一啲都唔出奇嘅。我覺得即係喺依家咁樣嘅政治嘅環境之下，同埋即係之前即係警隊即係同嗰個即係市民之間，同埋即係嗰個緊張嘅關係，其實係冇改善到，即係到依家其實係冇改善，即係個成個情況冇改善。但係個問題依家就係話咧，即係成一個政府你個開支，即係唔同嘅部門，即係譬如依家即係頭先阿楊建興都有提到，除非你執咗呢個警隊，或者係即係好似亦都另外一啲，即係話譬如即係香港電台咁，即係你除非話即係你唔可以因為佢對佢有意見，咁你就即係唔俾錢佢。個問題就係你俾幾多錢佢，即係個增幅有幾大。咁即係其實嗰、那個爭議點咧，即係我自己睇咧，就覺得係即係似乎個增幅係好大嘅，對於警隊嚟講，咁呢樣嘢咧就係會幾刺激嘅，即係喺依家咁樣嘅政治環境之下，無可否認一定好刺激。個問題就係話，即係頭先你問，即係話依家警方嘅解釋係咪可以令即係說服到坊間咧？我覺得咧亦都係個政治現實咧係冇可能會說服得到大家，因為嗰、那個大家嗰個立場即係已經係南轅北轍咁樣。你即係支持警隊啲，當然就冇意見啦。即係反對嗰啲咧，你再點樣講咧，其實係你好難去說服佢哋嘅呢樣嘢。所以呢個係一個難搞嘅事，即係難辦嘅呢、這個。 嗯， 但係另外一樣嘢咧，我想提一提咧，就係話，即係譬如警方嘅解釋啊，即係依家頭先有兩位，即係頭先兩位聽眾咧，即係個反應都係覺得話，你警隊係咪即係增加啲裝備咧，就嚟打市民？即係嗰個觀念係好，即係個幾強，就話你係咪要打市民？咁你警隊點樣去解釋清楚呢樣嘢咧？即係同埋咧，即係成你警隊攞咗呢一大筆錢，你攞嚟做乜嘢咧？其實即係我哋當我哋係需要警隊去維持治安，呢個係要嘅。即係佢除咗即係呢個應對示威，同埋依家個示威係越嚟越即係嗰個衝突係越嚟越激烈。即係呢個係其實警隊嘅工作。除了你應對將來可能的示威之外呢，即是整個社會的治安是怎樣，還有即是現在我們說的警方呢，即是你還需要應對一些即是網絡的罪行，即是一個網絡罪行呢是很多跨國的很多的合作。我覺得警隊呢在現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呢，是需要呢是再進一步去解釋的，即是解釋清楚究竟這些錢是不是全部都拿去買這個即係應對示威嘅裝備啊，定係你仲有冇其他嘅用途咧？即係無論如何，即係雖然好難啊，好難去令到即係 反對的人士去接受，但是你起碼你都講清楚一點，我覺得 是好了。嗱，兩位如果我們看回呢議會的反應啦，咁當然亦都有議員倡議呢，就是將嗰即係10,000元啊攞出嚟咧分拆啦，因為佢哋就對於警隊咧增加開支不滿啊。咁亦都咧泛民主派嗰方面咧，就除咗民主黨話要稍後開會再決定應對方案之外啦，其餘公民黨啦、議會陣線啦、工黨、街工啊、熱血公民啊等等咧嚇、甚至連專業議政咧都話即係佢哋會係反對呢個預算案嘅。咁當然如果計翻喺立法會入邊嘅票數，即係都係建制佔大多啦。但係由呢個咁樣嘅情況睇起上嚟，你哋覺得今次財政預算案嘅呢一個撥款條例草案嘅通過，會唔會有暗湧咧？楊建興， 我相信最終都會過到嘅，因為始終即係10,000元嗰個係有700萬即係市民會受惠啦。咁裏面咧，我相信都真係唔少咧，係真係有道氣嘅嚇，即係包括即係啲電台，首先有幾位聽眾咁樣，係完全真係啃唔落啊！嗱，因為佢今日嗰個解説咧就更加清楚啦，即係其實正正就係因為即係舊年係用咗咁多啲彈啊，即係催淚彈啊，咁而家要入翻呢啲嚟做乜嘢咧？嗱，我諗啲人會直接諗到就係對付我哋，即係對付一啲市民咯。嗱，如果係咁樣諗嘅話，即係唔需要太複雜嘅。諗下，即係你政府攞錢係俾警隊係攞嚟做乜嘢？簡單嚟講咧，就係如果從嗰啲示威者嘅角度嚟講咧，就係對付佢哋。 係，但係最終嚟講，個預算案都係會過喎，縱使如此。 嗱係，即係嗱，因為始終係捆綁，即係一來我諗最終都會捆綁咗啦。即係政府嘅説法，當然話過往冇行之有效，咁但係我覺得技術上、法律上完全係可以做得到嘅。過往冇就因為其實唔會有一個咁大嘅爭議啊嘛。咁你實際上去立法會嘅一啲撥款都係每一項嘅申請過去㗎，去呢個財委會其實都係逐一個項，逐個其實都可以咁講，你嘅部門都係逐一條數㗎嘛。咁所以你如果話立法會議員去審議嘅話，道理上、原則上，我又唔覺得真係唔可以分開喎。當然政治上佢係唔想啦。咁但係我相信民主派就算即係捆綁埋。最後都唔夠票嘅，都係建制派都會夠票個預算案過到嘅。 係 咁，所以我相信過嗰個冇問題咯。 譚慧儀有冇暗湧啊？ 我都暗湧就一定有嘅，但係咧，即係我都同意就係一定會過得到嘅，因為係即係個票係一個現實喺度啦，即係建制嘅票係多。另外仲有一個議題咧，就係話你因為。講緊係嗰個派錢咧，係講如果你唔過嘅話咧，即係到八月份冇錢落袋嘅時候，即係反對嘅政黨，即係令到大家冇錢落袋嘅時咧，可能都要面對一個即係選舉嚟緊。你所以咧，即係係有一個選舉嘅因素亦都喺度嘅。即係所以咧，即係反對嘅政黨咧，亦都需要考慮呢一個因素。即係我相信，即係你話嘅暗湧，即係嘈咧，係一定會嘈。嘈到最後，我覺得就唔會話影響成個過唔到咯，我就覺得。 好嗱，咁跟住不如好快地講一講即係呢一份嘅預算案咧，佢千億嘅逆周期措施啦，咁亦都預計咧未來5年都係會有財赤嘅。咁但係特別亦都值得留意咧，就係佢176段嗰度啊，咁主要就係講到咧赤字嘅主要成因係因為政府嘅收入咧未能夠追上開支嘅急劇增加，其中咧尤以咧經常開支為甚。咁跟住佢亦都數咧就係回歸以嚟嘅開支咧係由1,500亿咧就升到咧2019-20年嘅4,400亿，亦都再分析咧话其实头十年咧嗰个升幅似乎系冇咁犀利，咁但系反而后边嗰7年咧就由2,000亿咧就即系升到去3,000亿，跟住咧嗰4年咧即系2018-19年度咧就升到去4,000亿，即系讲紧呢个上升嘅势头，亦都讲到咧急速嘅增长咧系唔能够持久嘅。嗱，两位即系睇完呢一段之后咧，亦都可能再对比一下即系特首林郑月娥。嘅理財新哲學咧，各位有啲咩嘅睇法咧？對於未來嗰嘅嘅一啲嘅開支增長啊，同埋未來嗰年財赤有咩睇法咧？楊建興， 好明顯咧，其實我諗最其中一個好主要的問題就係即係經常性開支嘅一啲增長嚇。 過往呢，其實好多時政府官員所講嘅即係財政理財嘅紀律呢，好重要嘅一樣呢，就係話即係就是有時佢有需要嘅話呢，就一次過嘅，一次過嘅話呢，就喺控制即係長遠中長遠嗰個開支嗰度呢，就比較難，即係比較容易啲，因為你就做一次嘅啫。咁但係即係近幾年，特別係林鄭呢兩三年呢，其實好多啲開支呢都變咗係經常性嘅，咁包括最近推出嘅一啲津貼，一啲津貼嘅嘢啦，咁嗰條數呢其實就會係一路孭落去㗎啦，包括即係而家公布完將會去到197,000，如果我冇記錯下，香港嗰、那個即係嗰個公營部門，即係公務員團隊，過去有段期間咧，就人手咧就攣得緊啲嘅。但當然有啲部門可能真係好緊，但係有唔少嘅部門咧，我相信咧仍然即係相當之臃腫嚇。包括又講翻之前講嗰度，即係警隊嗰度。嗱，過往即係一隊警隊，即係突然間你加多成2,500人。咁呢個呢就會係落去就係經常性㗎喇，其實你唔係嗰啲 part time 嚟㗎嘛，你就嗰個體系就會即係增加咗2,500人，呢條數就會係一路咁樣落去，其中一個例子。咁所以財爺佢自己喺個即係個預算後面嗰度都講啦，唔能夠持久，咁然後又話要鞏固期，即係佢使咗大輪，即係呢個政府使咗兩三年幾咧，然後而家又話即係暗示咧就要開始即係收緊啦。但我恐怕咧好多嘢咧呢啲嘢根本就收唔翻噶啦，會 係 咁你然後講話即係點樣擴闊稅基啊，咁講咗唔知 N 年。最終咧，其實冇嘢做得到嘅，靠運行。我覺得而家個政府啊， 補充一下啦，就係頭先楊建興講到咧，嗰個公務員人手啦，根據財政預算案咧，2020-21年度啊，政府計劃增聘咧6,082名嘅公務員，增幅咧大約係3.2%，係回歸以嚟嘅第二高，亦都會令到咧公務員團隊咧增加咧係超過197,000人啊。咁我哋係2000年嘅時候咧，就有198,000人。咁都系属于一个高位啦。而增加人手最多咧，主要就系纪律部队啦。除咗头先提过嘅警务处啦、海关啦、入境啦、消防啦，亦都系有人手嘅增加。另外康文处嘅人手增加咧，亦都有2.9%嘅。嗱，不如听听咧，黄女士再同阿谭慧仪倾下。黄女士你好， 系啊，你好啊， 你好，有咩睇法？ 嗱，我睇法第一，我唔赞成派钱，点解咧？70多億嘅錢，如果將佢一半350億咧，攞去做定 期億 嘅，係啦， 710億啊。 其實咧係710億，即係700億啦。將佢攞咗350億攞去做定期，咁其實每年咧都應該有3,000多萬啦，當係利息咁樣啦。第二，攞咗嗰350億咧，即刻攞去揾地方去起樓，去幫助咧嗰啲基層市民咧，佢哋自己有公屋，去幫助佢哋又有製造就業。第三，政府嗰度加俾警察咧，我覺得都唔算係唔應該嘅，因為佢哋都係人嚟嘅啫嘛。第四，同埋你話驚佢哋儲埋咁多有冇需要？其實坦白講，淘汰啫，有啲又夠中退休，有啲咧就如果大家唔中意政府，唔中意警察，你可以唔去申請嘅、哦，係咪？咁啊反映得好清楚咯。咁但係裝備其實真係唔能夠唔俾咯。我哋都需要安全，我哋需要治安噶嘛，我都需要人哋保護。即係我出街夜啲翻，我都唔使咁驚，因為而家其實街上面冇咩人，只不過呢啲係我係普通市民嚟嘅啫，我亦都冇警察嘅朋友啊，或者各樣嘅嘢，我只不過從我自己個角度去睇，咁我哋何必要為咗嘅10,000蚊呢？我唔覺得我好開心咯，佢俾10,000蚊我，但如果我聽到佢能夠留翻啲錢，同埋慳翻嗰啲行政費10億嘅行政費啊，咁又何必呢？ 好多謝你黃女士嘅意見啊，譚慧儀嚇除咗黄女士的意见之外呢，还有刚才讲到就是我们那个经常的开支不断增加问题。 是啊， 啊，其实呢即是派钱不派钱呢都永远即是不会说是所有人都有一致的意见的，这个就肯定的啦。咁讲到即是政府的经常性的开支是不是即是从此后会多了呢，我觉得这个趋势呢其实是在这里的。因为呢即香港个城市咧，即系系不断发展，即系人口亦都不断增加，即系好多个服务，好多嘢咧，即系个政府，你系会即系同埋每一个部，即系好多部门咧，政府嘅部门亦都系即系可能要提供一啲新嘅服务，新嘅要增加多啲人啊、设施啊咁。个问题就话点样去即系你除咗有一啲咁样嘅经常性嘅开支多咗之外咧，即系有冇得开源啊？即系节流嗰度。做到點呢，即係當然節流政府呢，即係我哋經過之前最困難嘅時候沙士嘅時候即係梁錦松嘅年代需要每一個部門都要去吸返一啲你嘅開支，咁可能各個部門又叫苦連天㗎喎。咁當然啦，即係在市民嚟講呢，即係我覺得今次有一個問題就係話依家喺一個咁困難嘅時候，即係出面咧好多人係放緊呢個冇薪假期啊，或者係冇咗份工啊，好多嘢。咁反而依家咧公務員咧，即係就會變咗一個係即係好令人羨慕嘅一份工，即係你起碼即係唔會即係被炒魷啦嚇，即係唔會冇咗份工啦咁。咁即係譬如新加坡咁，就啱今日都宣布咗，即係佢哋即係政府嘅官員啊，即係佢哋會減薪或者係即係共度時間咁。咁呢样嘢咧就系、是、今次就冇提到，咁当然财爷有财爷嘅考虑啦吓，即系我觉得政府可能最大嘅考虑就系呢场疫情， 系 希望佢快啲过咗，咁即系成个社会会重新即系上路咁样。但我觉得始终好重要一样嘢，头先杨建兴提到，即系话即系扩阔税基呢样嘢讲咗 N 年啊，即系讲咗 N 年。即到依家系乜嘢都冇做过嘅，咁我觉得呢样嘢咧迟早系需要去谂嘅，即系你依家即系香港嘅，我哋经常性开支多咗，但系个税收又少，即系税基咁狭窄，咁卖地咧又买少见少，系咪？即系寻日即系今日讲开卖地，咁我哋最靓嘅幅地，亦都系最后一幅靓地喺中环嗰度，买完就冇噶啦，即系咁将来嗰个收益系点咧？即系而家政府嗰个收入咧，系似乎系你睇唔到仲有啲咩新嘅财源嚟，即系真系要积极去谂。即系你永远都冇一个好嘅时机。如果你话要扩阔税基，系永远都冇好时机嘅。但系咧，即系我觉得呢度系有一个政治嘅意志，同埋你真系要尽快去展开讨论，等个社会多啲去讨论。你如果完全，傾都唔傾嘅，咁就真係唔知點啦。 好啊吓，嗱，跟住落嚟咧，两位想讲一讲咧，就系、是、上个星期六啦，《苹果日报》咧有一段嘅报道，佢哋就话攞到一份嘅报告，就应该系特首咧系提交上俾中央嘅一个抗疫工作报告啦。咁当中咧有讲到话，即系一啲嘅建制咧系冇同政府站喺同一阵线啦，令人失望啦，亦都话有啲行会成员咧嘅表现咧系强差人意啦。咁跟住亦都话咧，而家嘅政治形势不容乐观啦，亦都系最后讲到咧就系、是。话如果政府系希望咧，藉住有效处理疫情咧，系可以为建制派赢得一个有利嘅氛围嘅。咁我哋睇翻咧，连日以嚟咧，似乎政府都系冇正式地去回应过呢份嘅报道啦。咁我想问啦，你哋觉得呢份嘅报告，即系苹果报 EP 嘅报道所引述嘅报告内容有几可信呢？杨建兴。 好可信，我觉得。嗱，当然佢唔评论系好难评论嘅，因为。即係佢點樣評論呢，佢如果話係真嘅或係假嘅，咁其實就已經透露咗一個去向中央交嘅報告下。咁嗰個報告係唔應該向任何人透露㗎嘛，呢個係俾中央嘅報告下。咁所以佢係兩難嘅。但係從個內容嚟講，可信性係好高啦，特別係林鄭基本上就唔認錯嗰類人啦，咁成個報告裏面即係睇唔到佢講自己即係處理嗰度有啲咩不足啦，咁而係即係將咗責任講咗喺即係四面楚歌啦，即係其實簡單嚟講就係話人哋令到佢做唔到嘢啦，呢個其實佢公開都有講到嘅，即係政黨啊，甚至包括即係建制啊咁樣。 明白，嗱，不如我哋七點半新聞翻嚟嘅。继续倾呢个议题啊！ 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由方若兰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患者是一名61岁女子，是钻石公主号乘客，累计确诊个案增至94宗。确诊个案中有62人仍然留医，一人危殆，四人严重，已出院的有30人。本港首次发现有新型肺炎患者家中的狗只对有关病毒测试呈弱阳性反应。卫生防护中心表示，有关狗只并没有病征，未知是受环境污染抑或受到感染。有关病毒会否在狗与狗或者人与狗之间传播仍属未知之数。强烈建议所有确诊患者饲养的猫狗需要送往渔护处检疫。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指出，若有零星猫狗受病毒污染或者没有病征感染，相信因为家居卫生做得不好。港铁公布沙中线最新造价估算约830亿元，较原定造价超支121亿。另外，港铁就宋皇台发现古迹等工程延误问题，要求政府支付13亿7千万元的额外项目管理费用，但被当局以沙中线项目没有出现重大修改而拒绝，港铁已将有关款项作拨备处理。政府在提交立法会的文件中强调，港铁仍需按相关工程合约条款厘定支付给承建商等个别款项，过程中政府会严格把关。中国泳手孙杨抗拒药检案有结果，国际体育仲裁法庭宣布听证会结果，裁定世界反禁药机构胜诉，孙杨停赛八年。孙杨回应对裁决感到震惊、愤怒和不能理解，已经委托律师向瑞士联邦最高法院提出上诉，让更多人知道事实真相。中国游泳协会发表声明支持孙杨上诉，声明对裁决深感遗憾，支持孙杨继续以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同时希望世界反兴奋剂机构、体育组织、兴奋剂检查代理机构改进完善规则，严格执行包括检查人员资证要求，不能忽视运动员合法权益，不能让任何人都可以去从事与运动员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兴奋剂检查工作。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明晚沿岸有薄雾，气温介乎20到26度，吹轻微至到和缓偏东风。展望星期日相当温暖，星期一天气开始转凉，下周中期有几阵雨，早上清凉。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7%。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较早前喺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新光中心快线嘅意外已经清理好，咁但系咧前少少近住虎山道另外有意外噶，咁所以现时咧大嘅交通都系挤塞，车龙就排到近黄大仙中心。咁就系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虽然近住新光中心快线嘅意外清理好，咁但系近住虎山道另外有意外，而家龙尾去到近黄大仙中心。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只是公主道过海车多，龙尾康庄道桥面。另外，东区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嘉华国际中心，狮子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窝打路道翻沙田车龙排到浸会桥面，龙翔道西行去狮隧龙尾在星河名居，东行去狮隧都车多，龙尾在风力楼。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隧道口一带车多，将军澳隧道的九龙入口交通比较繁忙，车龙排到去观塘绕道近观塘码头。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在新界大埔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沙田市中心一段慢车。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九龙城的甲丙达道因为水务急收，现在甲丙达道去联合道方向近住九龙城广场对出一段全线仍然是封闭，这一段的甲丙达道都是暂时不能够通车。最后，道路安全议会就提醒你，过紧马路嘅时候见到绿公仔闪动就尽快过埋佢，如果未开始过马路嘅话就千祈唔好过啦。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同心抗疫，我哋必须互己互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香港电台第一台 紧贴财政预算案。 2019-20 年度是香港15年来首度财赤约378亿元。未来5年的预测仍然是赤字。明年财赤预计是1391亿元。 星期一至五上午8点，千禧年代； 下午5点，自由风，自由风。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全程紧贴财政预算案。 欲作家书二万重， 家书15行， 恐有家书寄远人。 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全民抗疫已经是应有之义， 守护社区的环境卫生，人人有责。 疫情有一日终会过去。美好的回忆一定会留在我们的心里面， 为我们的未来和理想去奋斗。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9点，香港家书，千言万语，安放之处。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陈燕平。 嗱，我哋嘅电话号码咧系18723一嘅，咁电话旁边咧揾翻杨建兴以及系谭慧仪出嚟，两位好， 系大家， 系好， 婉婷你好。 嗱，头先咧，我哋喺7点半新闻之前啦，就啱啱同阿杨建兴倾到啊，《苹果日报》咧喺上个星期六咧嗰一份话系特首咧呈交俾中央咧有关于抗疫工作嘅报告啦，咁入边就提到即系对于建制嘅一啲嘅批评啊，亦都讲到咧系今次譬如佢有讲到即系。醫護的一些表現和要求追究等等這樣。譚慧儀，你又覺得可不可信呢？這個報道 我都傾向相信它是真的，因為呢我們呢大家楊宇興，我們大家都做新聞，我們都知道當你即 有一個消息，然後你去找政府去即求證，咁佢又唔話係或者唔係，即係佢沉默嘅時候呢，其實基本上即等於係話俾你知呢，即是啊，只不过佢唔知点样复你，唔知点样答你好。咁咧，即系我觉得呢件事咧，反而即系揭示咗另外两个更加大嘅问题。第一就系一份即系我哋大家都知道呢一份咁样嘅报告吓，即系系向中央直接汇报嘅。咁头先阿杨建兴都提到，即系我亦都好同意，就系一份咁样的报告咧系。应该是一份好机密的文件，即是我哋大家你我哋几位，我哋大家都唔 suppose， 即系唔会话觉得系应该系会公开俾大家。咁但系点解会系泄露咗出嚟咧？咁你政府自己内部系咪应该检讨下咧？点解一份系成份文件，点解会可以系泄露咗出嚟嘅咧？咁呢个系一个系一个问题啦。咁另外咧就系话。成份報告即係如果份報告咧係真嘅話咧，其實係揭示咗一個好幾大嘅一個問題，或者都係一個長期以嚟係冇解決到嘅問題，就係特首同埋建制之間嘅嗰種即係緊張嘅關係。 係 即係嗱，我哋話即係一個行政長官同呢個建制派，之所以佢哋叫做建制派。是因为他们是大家觉得他们是应该是建制的一部分，是支持建制坚持政府的。但是呢即是你如果看份报告呢，你反而揭示了呢其实特首和这个建制或者政府和建制之间呢是那个矛盾呢是很深的。即是还有呢即是在整个抗疫的处理上面呢，即是你似乎就是说哦，因为建制完全都不支持政府。咁即是究竟整个抗疫到依家即出咗好多嘅問題，咁我覺得咧，即係你如果要去揾責喺呢個時候係去問責啊，定係大家去團結一致去解決問題更加重要咧？ 咁呢個亦都係即係揭示咗咧，即係成個嗰個關係啊。 嗯。 咁我哋都知道嚟緊咧，即係立法會選舉啦，即係好多嘢咧，即係你政府同建制之間嘅關係咧。應該怎樣去處理啦？如果處理得不好的話其實是對雙方都沒有好處的。即是我們看區議會選舉之後就出現了很多即建制就責怪特首啦，那特首都覺得建制說 你不是嘛，你什麼都怪曬我，那即你互相即兩者之間如果他們的關係是這麼吊詭和這麼複雜處理不好，我覺得即係香港會係，即係你係好難去即係成個社會咧，即係你點樣去管，即係嗰個社會問題會不斷會出現，即係政治嘅爭拗更即係你本身你要 明白，即係其實未來嗰個管治同埋嗰個社會情況到底點樣處理啦？楊建興有冇簡短嘅補充啊？ 始終咧就令人覺得佢係即係將個責任係對咗去建制嗰度啦。咁但係我諗建制佢會簡單問你政府個問題啊，即係政府即係或者即係林鄭處理即係由抗疫即係呢度係咪即係支持得落咧嚇？嗱，我諗佢哋即係見到即係啲公公婆婆咁樣排，即係咁樣排街。喺見到一啲其實好明顯啊，其實即係年長年紀比較大嘅咧，傾向都係即係會較為支持政府，但我相信今次咧傷咗好多好多一啲即係建制支持者，即係已經唔多㗎啦嘅心嚇。咁所以你會見到民調即係去到9%得9%係支持佢嘅，83%係反對佢嘅。其實我覺得就已經說明一切啊。喺咁嘅情況之下。建制政黨要出嚟選嘅，點可能即係仲可以即係幫佢頂咧？我覺得已經就住啦，其實已經好多問題嗰度咧，其實建制都已經錫住，唔係即係好似民主派咁砌得咁緊要啦，係最近開始就係一啲問題嗰度，即係鬧翻政府，因為始終係九月選舉啦嚇。 係好嗱，不如咁樣咧，我哋休息一陣啦，轉頭翻嚟咧，我想同兩位傾一傾咧，就係有關於香港啊，即係派機咧去湖北接翻香港人翻嚟嘅一啲嘅進展啦，咁同埋咧中央處理疫情嘅一啲嘅工作。轉頭翻嚟繼續有自由風電話號碼18723101。 旅遊樂園。 正所谓贵人出门招风雨， 在旅程路途上，就算目的地是同一个，都会有不同的遭遇，而不同的目的地遇到好人化险为夷的遭遇，旅游乐园三位主持都遇到不少。究竟三位之中哪个会是好运王呢？ 今个星期听住节目自有分晓， 星期六下午4-6香港电台第一台， 有刘莲、 欧海星、仙奴， 旅游乐园 人见人爱又好，或者受欢迎都好，嘅好处喺边度呢？ 杨百翰大学啊，即系有个心理学家咧，咁佢哋会睇得出咧，人见人爱同长命好有关系嘅。拥有高质素嘅人际关系嘅话咧，你个存活率咧系高出9.1%嘅。有啲 research 更加反映咧，人咧不受欢迎嘅话咧，系会增加个死亡率，个程度咧更加多于肥胖同埋酗酒嘅。 祝心理， 星期日晚8:30，香港电台第一台。 20-30年代粤剧发展好似好辉煌喎、 啊，真系。 所谓薛马珍，我成日觉得系一种论述嚟嘅。其实系咪真系有薛马珍红就好辉煌嘅粤剧，并不是，一啲都唔系。如果我冇记错，马思珍一直都翻唔到广州做戏嘅。 今个星期日晚8: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学堂。 新加坡国立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容世成会喺走进文咸街看香港历史系列最后一讲，同我哋聚焦20世纪粤剧发展。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18723101，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自由风。 嗱，我哋嘅電話號碼咧係18723101，跟住落嚟咧就想同大家講一講啊，香港咧同埋中央咧喺對抗疫情上面嘅表現。如果你有任何睇法，都要打嚟18723101同我哋傾下啦。咁首先咧就係尋日開始啊，網上就流傳一份咧強制檢疫嘅居所名單啦。咁而今日咧，終於衛生署亦都首次披露咧接受強制家居檢疫人士嘅居所大廈名單，涉及全港各區咧總共5979個地址嘅。 咁而今日呢根据即係卫生防护中心嘅公布呢，亦都新增一宗呢確診嘅新型冠状病毒嘅个案，佢係一个係钻石公主号邮轮嘅港人乘客，亦都係呢係乘搭港府第一班嘅包机呢返嚟香港㗎。咁另外呢就亦都今日呢亦都有消息就讲啦，就係、是、关于呢接返湖北香港人返嚟香港嘅事宜啦，有说呢就係、是、下个星期啊，政府就会派出包机呢去武汉接返香港人，最快呢星期三会成行。亦都根据一啲嘅消息就话呢係国泰准备咗六架包机，而当中呢係有五架港龙啦同埋一架国泰嘅航机。而喺大概六点零钟啦，亦都係呢即係湖北港人呢嗰个登记嘅时间即係完成咗嘅结束咗之后啦，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聂德权呢亦都喺佢嘅社交网站嗰度呢就话喺过去两日入境处已经陆续呢联络到身处武汉早前呢曾经呢向政府求助嘅个案啦，亦都呢收到一啲呢之前冇联络过政府但係都希望返香港嘅登记申请。咁聂德权就话呢就係由于呢入境处要核对佢哋嘅资料啦，卫生处呢都要检视佢哋嘅健康申报，咁所以呢係亦都需要评估一下佢哋嘅健康呢咪适宜搭专机，所以係需要时间呢处理呢啲登记申请，亦都话呢会係尽快去做，尽早公布呢乘坐专机嘅人数。咁最后佢亦都话呢係感谢国泰同港龙呢搭稳全力協助特区政府呢呢次嘅行动嘅，亦都会视乎呢实际嘅人数啦，政府就会同国泰同港龙呢商讨第一班包机嘅具体安排，同埋呢同湖北省同埋武汉市政府各个相关单位嘅各个部门啦係敲定呢整个行动嘅细节。好啦，两位即係大概香港嘅情况呢个进展就係咁样啦，有冇啲乜嘢嘅即係对于过去一段时间以嚟特区政府嘅抗疫表现有冇啲乜嘢嘅评议呢？谭慧仪。 特区政府嗰个处理疫情呢即係我都唔使我讲，我估大家即係都好有感受，即係一开始的时的确呢係我觉得政府係唔足够嘅，尤其係即係喺呢个对待呢、這个滞留湖北嘅港人嘅问题上面。其实我哋大家如果大家留心呢，其实个转机呢係喺上个星期即係几个建制派嘅政党，第一首先是林美芬找了一个即是那个经文联啦，然之后跟着就是工联会啦同埋这个民建联都即是讲了话有几百个即是需要求助的个案出来，然之后呢泛民即是民主党也都有。咁即是这个呢即是我哋但是说即是你等到啲政党呢讲咗一架即是几百个 case 即是个案出来，尤其是有几个即是就嚟懷孕就嚟要生 BB 嘅呢啲情況出咗嚟之後，政府先至話啊，我依家去諗啊。咁之前咧，政府仲漏咗啲消息出嚟，仲話哎呀，因為咧即係武漢啊，即係全部即係都封城啊，封咗啲人出唔到嚟。我覺得呢啲咧其實都係一個係藉口嚟嘅。其實咧係唔即係唔即係就算係你都唔係即係作為一個政府咧，你唔係咁樣即係話哦，因為佢封咗城，我咩都做唔到。即係個信息你唔係咁樣傳出嚟講出嚟噶嘛。即係同埋咧武漢係一個好大嘅城市，我哋特區政府喺內地幾個大嘅城市，即係除咗北京之外，喺幾個大嘅城市設立辦事處，武漢係其中一個。就是因为那里呢是即是华中地区，整个华中地区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武汉大学是全中国最顶尖的大学之一。在武汉大学读书有很多的香港学生，在武汉做嘢或者湖北省做嘢的香港人其实是很多。特区政府住湖北办事处呢其实它是有个地即是有个有个资料库，有大概有几多香港人喺度。我哋其实好早已经问过有几多人，咁当时已经讲咗系有成几三大约三千人度。咁大家最大一个问题，咁你佢哋翻唔翻嚟咧？咁一开始我记得政府嘅讲法就系、是，哎呀，佢哋都唔系好想翻嚟嘅啫。咁唔系因为佢哋唔好想翻嚟，你就唔使准备。咁当然我哋明白政府有一个好大嘅现实嘅问题，就系咁翻咗嚟喺边度隔离佢哋咧？亦都冇地方去隔离佢。但我觉得咁当然啦，即系我哋向前看啦，即系我觉得政府到咗后期都开始积极翻，即系好似依家即系开始做好多嘢。咁开即系佢哋翻嚟之后点样去隔离啊？仲有好多后续嘅工作要去做嘅。即系依家咧就即系如果你向前看嘅话系。 跟住落嚟翻嚟嗰種家居隔離啊，即係點樣去跟進啊，同埋嗰啲孕婦啊，即係同埋長期病患者翻到嚟佢哋醫院啊，即係好多個跟上去應該係點樣去做咧？這個係。都好緊要 咯。不如我又喺度咧，亦都再補充一下啦。內地近日咧就住疫情嘅防控工作嘅一啲嘅進展啦。咁喺根據即係內地嘅官方媒體報道啦，喺2月26日啊，政治局嘅七名常委成員咧就係為咗支持疫情防控工作咧而捐款嘅。不過咧就冇提到佢哋嘅官方捐款嘅金額同埋捐俾乜嘢機構或者部門。咁而到28日咧，亦都話國務院嘅副總理孫春蘭啦，同埋中央去湖北的指导组亦都有捐款。此外上海、天津、贵州等全国各地亦都是近两日亦都有一些捐款活动的。另外亦都值得留意就是国家卫健委高级别的专家组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山，他昨日亦都有一个说法，他就说预计亦都有信心四月底能够基本控制疫情，亦都说是今次的疫情暴露中国疾控中心只是国家卫健委的一个技术部门，地位太低了，就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亦都他说到就是在疫情虽然首先出现在中国，但是就不一定发源自中國嘅，不過佢就冇提到即係一啲嘅理據咧，去支撐佢呢個咁嘅説法啦。咁但係佢後來亦都係提及咧，而家仲唔清楚咧，今次病毒到底從何而嚟，同埋咧係咪早已存在？佢亦都話唔相信中間嘅宿主咧，只有穿山甲一種。好啦，嚇楊建興，即係對比香港同埋內地嘅情況，有啲咩分析咧？ 香港政府的處理呢一路呢我真係諗唔到邊一樣嘢呢係做啱咗或者係做得好嘅。其實湖北個問題呢我自己一路都覺得點解即係其實係即係政府啲嘢冚埋。我就唔知道即係背後係咪真係有一啲即係所謂政治考慮，就係話香港冇所謂撤橋呢個問題，因為即係香港係中國嘅一個部分。美國加拿大就話撤橋啫，你叫即係香港又叫撤橋，香港要撤港人，會唔會即係可能上海、北京又要求即係佢哋要咧？我唔知有冇啲咁嘅因素，但係咧解釋唔到即係點解政府一路係就算一啲信息咧，包括即係有幾多香港人喺湖北咧，每次出嚟講咧，越講就越多嘅，最初其實係講緊幾百，後尾就上千，然後而家咧去到2700。首先 Tammy 讲下3000可能是一个比较接近的一个数字都不定。然后从来没有讲过他们究竟有没有问过就是他们接触的实际上有多少。传媒问了很多呢就说找不到他武汉办打电话没人听。这些呢我觉得是半真半假，就是不尽不实，就是政府的东西。我很简单讲埋那个大厦那里，昨晚就是出了网上出了一些名单。这些我觉得就是政府他们自己在一些就是一些信息的透明度那里呢处理得不好呢，那你怕被动的话呢就引来了很多不必要的一些猜测。因为如果你实施了14日的就是强制隔离之后呢，其实就肯定会不少呢，其实就在屋企那里他要即係自己要自己隔離噶嘛嚇，咁就係即係好自然咧。其實即係就有唔少即係唔少嘅一啲大廈又好咩都好咧，其實就會有一啲即係呢啲嘅港人，佢哋係做緊一啲自我隔離。呢啲數字呢啲地方，佢哋住啲咩地方，係啲咩區咩大廈。點解唔早啲即係自己到今日出咗個名單問啲即係官員，佢哋自己都講得唔清楚。呢啲我覺得係好基本嘅嘢啦，特別係去到一啲即係疫情呢嗰、那個透明度係好緊要。即係內地嗰個情況我哋都見到啦，李文亮以至於一啲記者趕記者，然後一啲內地嘅公民記者去又拉又鎖啊，成啊咁樣。我諗就算世衛點樣讚即係中國都好啦，我諗即係國際社會咧會睇即係中國啦。今次而家就係即係燒到即係全球啦。我相信對中國嗰個觀感咧一定係好負面嘅，特別係即係好基本嘅透明度、資訊嗰度。 咁如果呢啲嘢你自己都做得唔好嘅話咧，你落去咧就好多好多啲問題啦。即係而家我哋已經見到嗰啲歧視啊，嘅一啲問題落去就好難搞好多嘢嚇。 嗯吓，嗱，谭慧仪，我相信钟南山咧，寻日嗰番嘅说话咧，亦都当然喺内地嚟讲引起一定程度嘅一啲嘅讨论啦。咁但系亦都我想再补充一下咧，除咗头先我哋讲话，即系佢讲到个源头唔一定系喺中国啦。咁但系似乎咧，系唔系佢对于疾控中心个地位太低嗰一段嘅评论咧，系更加值得我哋去重视，或者系要去去即系详细去睇一睇咧，因为佢嘅说法就系话咧，喺12月31日咧，新冠肺炎咧就已经明确噶啦。1月3日咧已经正式分离出病毒，1月7日咧就报告咗联合国。咁当时都报告咗咧俾地方同埋国家疾控中心。咁亦都咧系再话咧，其实亦都好早嘅时候咧就出现有一个即系人传人嘅情况啦，亦都有医护人员咧感染啦。咁但系咧由于呢个疾控中心咧只系一个技术嘅部门，佢嘅特殊地位咧未获足够嘅重视，咁佢向地方政府报告之后，地方政府点决定咧，就系地方政府嘅事啦。咁啊，疾控中心咧冇权力再进一步咧做更多嘅工作，所以佢觉得咧呢个咁嘅情况咧系需要改变，疾控中心嘅地位需要提高嘅。你点睇佢呢一番嘅说话，同埋加埋头先我所讲嘅，即系七个政治局常委同埋中央官员纷纷捐钱嗰样嘢咧？ 我覺得政治局常委捐錢呢個咧係一個好重要，即係一個姿態嚟嘅。即係其實依家疫情發生咗之後咧，其實全國即係都好多即係大嘅企業啊，好多富豪啊，好多捐款。其實除咗企業之外，即係民間亦都有好多。咁我覺得呢個捐款咧，係一個表現，一個即係從上至下，即係全民一齊同心去同心協力啦。你頭先提到孫春蘭，其實孫春蘭咧，即係喺佢一直都喺武漢，佢冇離開到武漢，喺武漢好長時間親自喺度指揮，因為成個武漢同埋呢個湖北嘅省同埋市嘅領導層咧，幾乎已經被炒曬噶嘛。即係咁佢孫春蘭一直喺度指揮嘅。咁你讲翻钟南山咧，其实我觉得佢讲嗰两点咧都系好重要嘅，即系我都好同意你头先讲嗰个疾控中心嗰个地位太低呢样嘢咧。我其实觉得佢寻日讲呢样嘢咧，佢真系好有感而发，同埋咧我亦都希望咧有关部门咧其实要重视呢位成80岁老人家嘅讲法。我哋都知道，即系其实沙士之后咧，即系好可惜啊，即系可能因为睇翻即系。大家都覺得沙士走咗啊，個即係沙士呢種病毒就忽然之即係來去匆匆啊，來得好快，即都忽然之間消失曬，唔再翻翻嚟。大家就有啲即係我哋講好咗，即係傷口好咗就唔記得咗個痛，好似唔記得咗，到依家忽然之間再嚟一個新冠狀嘅即係新冠病毒節嘅時候，忽然之間又醒翻。咁成個即係中國嘅疾控中心咧。孫南山話佢只不過係一個技術部門， 孫南山 佢連一個行政部門都唔係，你只不過一個技術部門。技術部門咧係你冇任何嘅，即係喺行政上邊咧係冇權嘅。咁即係我覺得經過今次之後一個慘痛嘅教訓咧，即係將來即係我都相信有關部門應該係要將佢即係升級。即係你唔好話佢係只不過係疾控中心下邊一個技術部門，你成個疾控中心本身亦都唔係都唔夠高級嘅，其實佢都未去到一個部級嘅單位。佢即係你仲要再層層上報，我哋都知道係即係成個中國即係、就是、中國內地嗰個抗疫嘅轉折點咧、其實係喺呢個即係過年之前係要等到即係國家主席習近平喺緬甸訪問完翻到嚟中國。翻到嚟國內收，即係可能層層報到去佢嗰度之後，即係忽然之間就急轉直下，譬如封城，成個武漢封城。咁即係呢一種咁樣嘅官僚咧，其實係一個大問題嘅。不過但即係當佢成個即係以，但係即係今次都帶出一個問題，依家係其實全世界都喺度研究緊嘅，就係你睇到即係個疫情依家散咗去即係全世界啦，包括美國啦， 包括非洲 非洲咧，即系基本上都冇乜边度冇噶啦。你睇到咧，即系依家即系日本啊，我哋隔篱嘅日本啊，韩国嘅处理亦都好都比较混乱。咁其实 頭先楊已經提到，即係依家好多人對中國有啲反感，即係其實我覺得鍾南山同埋佢 應該點樣處理咧？嗱，時間所限，我哋下次有機會再傾下。多謝曬兩位。